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喂，好啦，翻翻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喂， 点解唔系讲打到嚟打到嚟嘅？ 唉，嗰个系淡啫，嗰个系咁都系打到嚟噶啦吓。就点解咧？就啱啱我哋即系喺呢个 Facebook 啦，好多人已经即系贴上我哋即系花生当饭食嗰个 group 嗰度啦，就话喂搞乜鬼啊吓？即系你台长都搞，系咪人嚟噶咁样样？咁啊， 边度嘅台长啊？My Radio 嘅台长 啊 ，My Radio 台长， 普罗政治学院嘅重要成员 系啦。咁啊，事源就系前日啦。咁前日朝头早咧，唔系前日系琴日啫。琴日朝头早我哋有篇文啦。咁就其实系我哋嘅一个叫做系特约记者啦。咁嗰个人就唔肯即系透露身份啦。咁样样就呢个目击者嚟嘅。咁啊，影咗张相，有亦都有影咗张相，就系阿台长喺度。咁啊，甚至乎咧，即系其实佢成个，起码成个过程系目睹先啦。即系立法会，即系攻占立法会呢一幕系，咁佢喺旁边嘅。咁啊，据闻佢自己本身系挂咗呢个国际记者证嘅。咁佢即系佢去讲啦，咁样样。咁啊，今日最终即系因为涉嫌咧，就被怀疑咧，就涉嫌就系、是、即系冲击立法会咧，佢有份嘅 策动 系啦，就系啦。咁所以咧就话今日晏昼嘅时候咧，已经俾话俾差佬捉咗啦，已经就 嗰、那个台长系叫梁锦祥， 系、那个台长叫梁锦祥， 唔好搞乱咗啊，大佬。 咁就嗱，我同佢，我同阿台长唔好熟啦，系啦，即系讲惯咗。咁啊，土即系你点睇咧？ 其实我都同佢唔系好熟嘅啫。你唔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哋嗰、那个即系花生台咧，最初做访问嘅时候咧，你同阿 B 咧，即系 Anthony 同阿 B 啊，就走嚟咧问我嘛，点样睇梁锦祥？ 阿龙都有份嘅。 阿龙都好似有份，系啊，都有 问下你咯。 炮打司令部嗰阵时嘅， 你记唔记得我？应该系答呢句说话，我话我睇唔透呢个人， 系 吓， 即系我唔识 comment 呢个人。 唔系、哦，你嘅答当时嘅答案系佢个醒目仔嚟嘅啫， 亦都系一个醒目仔啦，所以先睇唔透啊嘛。 嗯， 哦，咁呢个系我对佢嘅认识啦。不过嗱，如果我系佢嘅话咧， 嗯 ，if and only if I were him 嘅话咧，我就会直言不讳咯。 嗯， 哇，我咁劲，我策划呢一个嘅掟立法会嘅玻璃门。 嗯， 哇，好劲喎呢样嘢。 嗯， 即系学佢嘅师傅话斋，喂，你做得老举，边度怕柒大啊，大佬？ 嗯， 你惊咩啊？ 我但系 你唔系与我荣焉嘅咩？你咁样做，喂，你系要配合翻你过去嗰年几两年嚟嘅路线啊嘛，勇武抗争啊嘛。 嗯， 你唔系谂住勇武抗争嘅咩？你唔系要谂住冲去立法会嘅咩？ 嗯， 喂，黄老邪咪讲咗咯，喺旧年嗰个 HKTV 个辩论嘛，应该系咪？系嘛串啊林郑月娥嘛， 嗯， 佢话好在今日就掟你蛋嘛，听日就掟你石头嘛，跟住就话要冲入立法会嘛，不过香港人唔够胆啊，而家香港唔系够胆咯， 嗯， 咁如果我策划呢一个行动，我怕咩赢啊？ 唔系啊，转咗， 同埋你使乜弄一个记者证个身份嚟回避呢一样嘢咧？如果你真系有做嘅话，好啦，如果你真系冇做嘅，你更加唔使惊啦， 嗯， 系咪啊？ 唔系咁就今日阿郁敏啦，即系其实亦都即系接受 访问。唔系我就唔会唔承认嗰、那个我负责嘅，虽然我真系冇睇到。 系 嗰边嘢你包仔出嘅时候吓，系咪 Anthony 你出啊？ 我帮手出啫 ，up 捞上去啫。 有咩斩死佢咯？唔关我事。嗱，我唔会咁讲。OK， 嗱，我帮你承担。OK， 唔系帮你嘅，即系我帮嗰条友拣呢张相嗰人嘅承担啊。咁你都出得到花生糖，我自己冇睇，我自己笨柒啫，系咪先？ 但你就咁睇嗰一张相，喂，当时佢只不过系揽住个记者证做采访，佢可以大可以咁样抗辩嘅啫。 唔系你咪攞继续攞呢样嘢嚟做挡箭牌咯，即系热血公民成日都系咁噶啦，一阵间热血公民，一阵间热血时报， 其实 系咪？即系你落到去花生台，就算揸住个记者证，你真系冲击嘅话，你都拉你啦。 咁系啦，唔系咁系真 嘅。你点可以攞呢？你点可以攞个记者证嚟做挡箭牌啫？如果你真系谂住有心去冲击嘅话， 嗯，首先 做人老实啲好唔好？ 嗯， 系咪？ 系唔系？既然老实啲嘅，咁究竟佢有冇冲击行为？其实都唔知嘅。 唔系，我就知道咧，佢早前嗰排咧就系杰斯同我讲嘅，杰斯仔啊， 吓、 嗯，就佢话佢喺龙和道咧撞到佢，其实我都撞到佢嘅。 嗯， 咁咧就杰斯同我讲话咧，佢趾高气扬嘅。 嗯， 哇，佢话呢班人全部都系我嘅人嚟嘅。 嗯， 咁你做得呢一样嘢？嗯，在龙和道 呢單都一定入你數噶，係咪？你唔係好開心嘅咩？喂，嗰啲全部都係我啲僆嚟嘅，即係就當你係我僆啦。咁你全部都去曬湧，屌我梗係好開心啦，係嘛？個個都跟我揾食咁，係嘛？你唔應該係用咁嘅心態去諗嘅咩？你做乜使乜同佢聚集啫？ 嗯。 不過當然我明白佢嘅邏輯，因為佢哋唔會自首啊嘛。系咪佢要逃避呢一个嘅刑罚啊嘛？系、嘛？因为佢唔同意呢一个一个公民抗命、我完全理解佢哋嗰啲立场噶。咁但系你鬼鬼祟祟做埋呢嘢做咩啫？我唔明白你同个运动系乜关系咯？你平时都去爆噶、你使乜借呢一场运动去爆咁鬼祟咧？做埋啲即系偷鸡摸道嘅嘢咧？系咪、所以我完全唔理解梁锦祥。如果真係去策劃嘅話，咁我認㗎，係咪？我幾威啊，大佬！香港除咗六七年暴動之外，即係左仔做咗之後，跟住有勳章㗎嘛，大哥。我點唔認啊？唯一嘅理由，我估嘅啫嚇。一就你就收 order，去做嘅，咁你應該冇事啦。如果收 order 嘅話，係咪？如果你唔係收 order 去做嘅話，咁你真係真心交。你真係刻意想破壞個運動，想奪取運動領導權。好，咁你叻嘴囉。係咪如果你真係奪到嘅話。 但咁係單純破壞呢個運動而冇走去奪到呢個領導權㗎喎，因為你咁樣做係令到市民大眾開始對成個運動不認同㗎喎。 我不斷重複我自己嘅觀點，就係話呢班人嘅目的係要令到呢個運動不能夠壯大。令到所有嘅側邊的群眾都覺得你哋班友仔神真鬼現，呢個是藍絲帶的另一翼嚟嘅。 所以而家有人叫即係幫阿黃楊達改個姓啊，叫藍楊達啦。 喂，初時我都唔係好明喎，你班友點解叫藍楊達？因為黃色同藍色咁樣。 係啊， 不過而家威喎。 係犀利。 即係唔講又講，講開又講喎，大佬呢條友真係威喎，大佬。New York Times 又報導佢。路透社有報道佢， 其實嗰條 fact 都係路透社嗰邊嚟嘅，個source 都係嗰邊嚟。 即係 New York Times 抄路透社咁樣， 應該係啦。 啊，國際通訊社啱嘅。 咁啊，其實琴日已經即係睇過，即係如果你睇 BBC 都睇咗啦，係嘛？即係 BBC 已經話其實係即係呢、這個。即係呢個佔領行為咧 ，can turn ugly， 因為呢件事出咗嚟之後，咁事實上咧，你唔好話乜嘢啦，即係嗱，你自己覺得好勇武啦，係嘛？你自己覺得好威水啦，咁但係其實咧，即係唔好話香港啊，其實係全球咧，即係其實係似乎係冇一個即係叫做係國際媒體咧，其實係同情呢件事嘅，甚至乎已經即係覺得係即係蒙上咗污點啦，已經係。 所以個客觀效果，頭先未總結咧，就係、佢希望你呢個運動咧快啲退場。因为你更加多人神憎鬼厌嘛，大家更加有藉口系要求你走啊！即使我系支持呢场运动嘅人都会。 佢呢下呢个唔系叫退场，呢、這个系被清场噶咯。 但我唔 差唔多系被清场啦。 但我唔知啊，因为 等于被清场。 唔系，因为如果你讲紧呢个退场机制嘅话，大家就觉得喂，坚持咗咁耐啦，我哋系时候要策动下一波嘅运动，咁样真系退嘅话，反而会合理少少。你而家因为呢一件事而搞到要退场啊，其实咪好似当日占广东道咁样咯，大家灰头土脸咁样走咯。 系啊 ，exactly 啊。more or less 係一樣嘅後果嚟嘅，不過就係更加核突，因為點解咧？係更加多人討厭你呢場運動啊嘛，係 啊， 係嘛？人哋唔會識得區分嘅，係、嘛？所以阿達啊，算係叻仔嚟㗎啦，阿鳩達，哇！大佬啊，國際媒體又問佢，我尋日睇 TVB 又問佢，今日哇，大佬排山倒海，《星島日報》《蘋果日報》。仲有冇明報啊？咁樣， 你講開星島咧，嗰篇報道咧，即係有啲 tricky 啊。咁你知咧，即係 Yahoo 新聞網咧，即係其實佢係即係會即係所有嘅報章嘅新聞，即係於一網噶嘛。咁除咗蘋果佢冇即係 refer 之外咧，其實所有新聞咧，即係佢個網都有噶嘛。咁佢即係其實佢係攞翻即係成即係星島嗰篇即係新聞嚟報道啦，係嘛？哇！你睇嗰個即係版面咧，哇！嗰、那個最多眼位置係犀利啦。咁啊，即係攞阿黃楊打張相。咁就係话呢叫被指收钱做大内鬼黄杨达全策划冲击咁呢个呢係星岛嘅即係星岛嘅新闻嚟嘅但係呢 就俾 Yahoo 改咗 改咗个标题 咦、你讲咁耐都未讲到个开 咁但係呢 星岛原本呢嗰、那个题呢就叫做黄杨达否认策划以实力撑冲击合理 係 啦但係就俾 Yahoo 呢就改咗 即係你内文呢你就见唔到佢话即係有任何即係叫做系证据就话咩收钱做大内鬼唔见嘅 咁啊，即係我唔明點解即係 Yahoo 會即係改咗啲咁嘅 caption 啦。咁似乎真係呢樣嘢咧， 跟咗 Anthony 學嘢咯。 唔好貴啊， 做咗標題黨啊，屌！ 唔係喎，應該係 Yahoo 係收到風先至咁樣做㗎話。 即 係、 我唔知啊，佢哋有咩理由可以咁樣寫啦。咁但係你據黃仁達佢自己做法嚟講咧，咁啊佢話即係如果你有咩 人物咧。 咁就咩噶嘛？佢叫啲兄弟幫我 cap 住佢噶嘛，然之後就慢慢計數啊嘛。咁我哋亦都有啲網友咧，就開玩笑咁講啦。哇！如果你話連 Yahoo 嗰個啊，乜乜都告嘅話，哇！咁你咪要人哋即係掟你成即係成萬份呢個熱血時報唔寄，即係唔寫地址嚇、啊，即係 好唔環保喎、啊，大佬！一萬份熱血時報掟去邊度啊？瑞典度燒、啊？ 你寫地址，你等於唔使派啊，哥啊！即係你 不過黃楊達同梁錦祥一模一樣 啊！ 嚇。 都系嗰句啫，你做得老舉就唔怕柒大。既然你讲咗咁耐又冇抗争咯，寻日咪一个最好嘅表现咯、或者系最好嘅表演咯，亦都系。 唔系嗱，我嗱讲真，如果你讲升级嚟讲咧，即系如果你唔喂，其实你嗱你撞嗰嘢可以话升级，但系你一走你就唔叫升级噶咯，即系你嘅升级已经咧就等于系即系烂咗尾噶咯，已经系。即係你要走，即係嗱嗰個人就話走嗰個咧，就俾人話係法國佬啦，咁啊迷迷都咁講啦，咁亦都即係其實佢之前咧就同啊，即係佢又即係當面屌啊，即係屌啊長毛嗰嘢咧，其實佢已經係著緊嗰件衫噶啦，咁樣樣，咁啊身材亦都係同樣地灰唔啦，係嘛？即係喂，我唔知係咪法國佬，起碼佢走嗰個人，喂已經咩啦，係嘛？你想升級做咩要走佬啊？ 嗯，唔係如果你升級， 你點解你升級會爛咗尾嘅？ 即系除非你系强盗嘅逻辑咯，强盗逻辑就系我打劫完银行，我梗系唔俾你拉啊，大佬，因为我做啲非法嘅嘢嘛。即系话喺你嘅角度，呢、這个都唔系公民抗命，呢一个非法行动。你睇唔睇到个逻辑喺边度啊？即系你同打劫银行咧蒙住块面咧入去系冇分别啊！喺你自己嘅思维里边啊，如果系我哋嘅话，喂，如果我系冲得嘅，我怕咩俾你认、第一，你一定认到我先啦，就算我点样蒙都好。第二就係你既然做得出呢樣嘢，你應該承擔代價㗎喎。 喂咁嗱， 喂呢個先係男人大丈夫嘅表現喎、 啊，即係衰撚嗰中東恐怖分子喎、 啊。咁嗱，佢哋有 因為你恐怖分子就算拉登炸完兩個，即 係世貿大樓， 世貿大樓啊，佢係會認㗎。係、 啊， 因為點解啊？我要話俾人聽，我做啊，我先有作用啊嘛。係 啊， 係咪、如果唔係，你都會驚我嘅恐怖襲擊啊！日後你點會同我談判？點會 back down 啊？ 係啊， 喂，你成個係恐怖。嘅主義嘅成個理論基礎。 喂，但其實佢哋有解釋嘅，佢哋話因為佢自己唔係即係一啲叫社運明星咧，就好似阿黃之峰，唔係個個都係黃之峰嚟噶嘛，係嘛？喂，即係你阿黃之峰，即係就話爭住幫你打官司啫。喂，但係我哋啲人冇人理嘅嚇、啊，即係自生自滅嘅、啊，咁所以我哋梗係要蒙面嚟保護自己啦，咁樣樣。 咁但係你唔知黃之峰基本上都係扣留咗40几个钟头嘅。 係啊， 有咩著數啊？如果出名嘅時候？ 嗯， 比我哋以前更嚴重啊！以前我哋係即係七八個鐘，甚至乎最多都係十二個鐘到、就一定放你出嚟嘅、問題係唔係在於佢拖泥，而問題係在於因為太多人啊，喺、度排隊呢、這個影相嗰個打指模，搞到即係好晏啊！但係黃之峰扣四十幾個鐘頭，仲要攞人身保護令先追到翻嚟喎。咁、出名同唔出名有乜分別啊？ 唔係金啲咯，出名嗰、 仲有假設我哋三兜友，一齊去衝， 係啊。 嗱，够用啦，唔蒙面啦。 嗯， 如果系要认人嘅话，几难认到阿龙同埋 Anthony。 嗯， 即系你唔系公众 recognize 嘅人物嚟噶嘛？你要走甩其实相对容易噶嘛，使乜蒙面啫？都唔知你系边 Q 过。如果你当场走咗嘅话咧，其实好难再揾得翻嚟嘅。 嗯， 但我就算我当场走咗，要揾我用乜嘢啊？即系发到灰都认得我啦，大佬。 嗯， 所以我话如果我做嘅话，我点会唔认啊？喂，我系有计划。有阴动机，唔好话阴谋啦，系咪？去策划呢件事噶嘛？吓、系网上吹鸡噶嘛？你唔系想打烂立法会个玻璃，去将行动升级嘅咩？如果你认为呢条路线系正确嘅话，你更加会认，因为你出嚟同市民大众解释。 嗯， 唯一你就系根本由头到尾、彻头彻尾 ，from start to finish 都觉得呢个行动根本就系非法嘅，所以第一我要逃避罪责，第二就系、我唔会为呢样嘢辩护。 嗯， 咁你个目的系乜嘢咧？ 唔系有一种论点， 除咗搞散运动嘅目的系乜嘢咧？就系、令到人哋觉得呢啲嘅行为系神憎鬼厌，而你自己 本質上都覺得呢個行為係神憎鬼厭啊嘛。如果你咪使乜走 Q 咗佢啊，大哥？ 係咯，你做你事啊嘛，應該。 咪有一種論調就話，因為其中裏邊咧就啲差佬混咗入去，作爛咗塊玻璃之後咧，咁其他嘅差佬就先可以走入去立法會嗰度就布陣，就搞呢個布袋戰術，就俾啲人指出就唔俾入，咁慢慢走去清場做個準備咁樣咯。 喂，同埋仲好笑嘅一樣嘢就係、是。喂，你叫啲律师即係大台或者係三指一早组织咗年几嘅律师去帮你。喂，呢、這个有冇道理啊、你玩咗咁耐大台，你拆咗咁耐大台，使唔使律师啊哥？ 係咯，点解又要大台律师呢？ 係咪你要嗰班人嚟做乜嘢啫？半夜三更五点几陪你去癫。係咪喂，老实讲你问我。我都唔好意思㗎，每一次呢度 call 啲律师嘅时候我都话得唔使啦，我自己识㗎啦嗰啲程序。因为记得几个程序就得㗎啦。第一你唔好讲任何嘢係咪即係你落西文嘅时候冇嘢讲咁样。冇嘢讲囉。你坚持冇嘢讲就得㗎啦。咁落你咩河咪最多扣留你48小时一定要放你㗎嘛，如果咪拎上去法庭啦。係咪即使你係黄之锋咁大名啊。都要申請人身保護令啊，大佬扣你四十幾個鐘頭啦，係嘛？咁你有權要求打俾屋企人，喂呢啲貼曬出嚟㗎啦，大佬使乜揾律師啊？係咪？ 同埋你 識字㗎嘛，大佬你要求有嘢食，要求去廁所，喂好簡單嘅嗰啲人唔係好複雜嘅嘢，唔一定要揾律師嘅，告你告你唔告你唔告你，唔會因為有律師到唔告你㗎嘛，大哥。 喂，有心搞呢啲嘢做準備咧，其實佢哋應該喺 YouTube 嗰度 search 下呢個周庭 信啊嘛， 冇呢段片㗎喎。 佢唔信呢一個非暴力抗爭嘛，非暴力抗爭其中一個即係課程嘅內容就話你俾差佬滴咗翻去嘅時候，咁你點樣處理嘛？佢點會信呢套嘢啫？咁你揾咩律師啊，大佬？你咪自己搞掂佢咯，係咪啊？你有冇見到恐怖分子都係揾律師噶？即系俾人拉嘅时候，大哥 唔会噶。 上法庭嘅时候，真系冇一个律师肯敢代表你啊，大佬。你其实而家你等同于恐怖分子嘅咋，大哥系咪？你蒙晒面，大佬，不如你放埋炸弹啦。 唔系衰捻个恐怖分子咩？恐怖分子会认噶嘛？佢哋唔会。 同埋佢条底线好笑噶， 系 即系我就认为咧，非暴力抗争嘅底线有两嘢嘅，尽量你就唔好破坏，即系所谓嘅物件。第二你就唔应该系伤到人嘅，呢个系非暴力抗争嘅原则嚟嘅。咁而家佢又褪到佢条底线咧。淨係唔可以傷到人，即係話咧平行玻璃就係啱嘅。咁你不如你去匯豐銀行啊，撲街，係嘛？嗰度大把錢添啊，屌！ 但你掟爛玻璃嗰個後果係全部人承擔噶嘛？ 係啊， 係嘛？ 所以呢個先至係一個自私嘅行為。 係啊， 呢個係有不可告人嘅目的喺背後。同埋係要所謂嘅挾持嘅意思係乜嘢？就係、是、要你多數服從少數啊嘛。嗰陣時候冇民主決定㗎，你話做就做嘅啦。跟住全世界所有人都同你咩呀、啊、大哥。咁你仲鬼鬼祟祟縮埋佢屌全世界同人同你咩。呢啲唔單止係懦夫都唔係男人啦、啊、仆街。係咪先。所以我如果我係梁錦祥我係鳩達我真係策劃嘅话除非你係戇鳩嘅啫你。你背后一定有不可告人嘅目的啊大佬。你告鳩我而家。你告我诽谤。係咪梁錦祥一路以嚟，你做开记者，你就做记者啦，你就唔好策划呢啲抗争行动啦。喺警方嘅角度、控方嘅角度，我理得你系记者定系即系抗争者，两样嘢系等于噶，唔可以借呢个记者证嚟咩国际记者证嚟做挡箭牌噶。如果你真系有策划嘅话，除非你 delete 晒你啲 WhatsApp，delete 晒你啲 Telegram，你一定有联络噶嘛。嗰幅相咪睇住佢揿咗个电话咯。同埋有人會 tape 你嘅電話㗎大哥。你冇亂噏嘢點喺個電話度大佬。Roger, 快啲過嚟啊 ,Penny, 快啲過嚟啊仆街。咁就仆街。咁咪即係你策劃啦大佬屌。 咪佢哋話咩喎即係曾卓文呢個本土新聞呢嘅曾卓文呢話即係呢啲差佬係睇咗花生台呢先至去捉梁錦祥喎。 求其影一張相喺個立法會個欄前面。嗰啲係咩證據啊係 啊。 系咪？就算睇翻篇文嘅内容， 唔系咯？你有冇睇内容啊？你有冇嗱？好似佢话斋，你有冇听过节目噶？你有冇睇过篇文噶？ 系咪？我都系事后睇嘅，真系真心啊！呢个都系。喂，我跟住再睇翻篇文嘅内容，有咩问题咧？ 啊， 系咪 ？Anthony， 麻烦你读一读，即系嗰篇红文出嚟啊，大佬。 嗱，嗰篇紅文咧就咧，其實主要係嗱，其實嗰篇嗰幅相啦，即係嗰幅相其實就一個即係比較明白 caption 嘅，就係話即係 My Radio 嘅台長同本土新聞嘅總編輯咧就梁錦祥，我亦都冇講佢即係佢，我哋亦都冇講佢係做緊咩啦，咁佢係撥緊手機嘅，咁佢前面咧就一班。 其實你應該起呢個題起得渣啦，咁少 Anthony， 你不嬲標題黨咧，你就會話咧背後幕後策劃人曝光嗰啲咁嘅衰嘢㗎嘛，但係 我唔會唔會。 咁咪好啦，最後一句你噏乜？ 嗱，唔係嘅，嗱，其實咧，嗱，寫文嗰個記者咧，咁就講啦，就唔好話黃楊達啦，咁啊，黃毓民都冇出現啦，係咪？點會關佢哋事咧？咁但係其實其在兩次右交發動衝突，即係呢個龍和道同埋呢個立法會啦。咁啊，毓民嘅資深好友 My Radio 台長梁錦祥都會蒲頭，唔知係考察定觀察，總之都會出現壓場。你話唔關佢事，當然得，但係梁錦祥同埋阿黃楊達行到咁前，見到其他右交散水走人，點解唔阻止佢哋呢？然後就兑現呢、這個尖沙咀承諾攻入立法會啊嘛，係咪？即係提佢嘅就係咁講啦，咁 即係一個疑問啦、 啊，疑問啫。咁其實就你話引導性又得，即係唔係又得？咁其實咧呢、這個就其實我哋交俾呢個讀者去自己決定嘅啫。 咪所以話咧，如果真係我編輯嘅話咧，就係話咧叫做衝擊立法會，幕後主事人曝光咁樣。 曝咩光啫？即係你 有新嘅指控、哦，佢話花生台完全唔提梁錦祥係本土新聞嘅總編，一味強調佢淨係 挑咗啦。屌，有冇睇篇？有冇睇個篇文㗎、啊，哥？ 唔係，我唔知佢有幾多梯圖啦。係本土新聞，又賣 radio， 又呢一個嘅普羅政治學院。嗱，掛一漏萬可能會嚇、啊，即係你中意，你幫我加埋個 list 落去。咁都係梁錦祥嘅啫，都係打揈春嗰個梁錦祥嘅啫，嘛？嗰個都係屌。 係啊。 咁啊，即系嗱，呢、這个就 本土新闻啊，普罗政治学院啊，同埋 My Radio 啊，咪几个组织同一班子，屌唔好呃人啦、啊，诶， 唔系咁 继续啊。 咁我想讲一样嘢啦，即系我补充一句啦，即系如果佢真系冇做过嘅话，我希望佢冇事啦。老实讲，虽然呢个好似阿妈系女人啦，咁但系嗱。你頭先我哋就係講到就係話，即係 New York Times 啦，或者係即係呢個叫做係 路 透社啦，即係訪問阿楊黃楊達啦，嗰、那個訪問咧，佢又講到就係咁講嘅。其實佢就嗱，佢係咁講嘅，佢就話而家咧即係佔領者嘅士氣就好低落。點解低落咧？就係、是、因為咧你衝擊完之後咧，做完嘢之後咧，即係其實啲人咧係可以出賣你嘅。喂，但我真係唔知而家邊個出賣邊個啦，即係你個所謂即係叫做係法國佬係咪，即係你搞事咁耐啦，即係你又話揾佢唔到，即係又話唔 Q 關佢事，究竟邊個背叛邊個呀？ 同埋點解佢要預設有人出賣佢呢？同呢個衝擊行動有咩因果關係呢？ 佢出賣慣人㗎嘛，因為 哦，明白。 咪你自己就係反骨仔啫。系嘛？即系你自己出名。 哇！佢都好嘢，揾到咁嘅理由。其实我睇咗三次，我先明头先你读嗰段嘢。就算头先你再读一次嘅时候咧，我都唔系好理解到佢佢系想讲乜嘢。 系、 我要升级行动，大家即系听清楚。我要升级行动，因为我怕有人出卖我。 嗯。 第一，点解你会咁估计？有咩嘢嘅证据认为有人出卖紧你咧？ 唔系。 第二，我升级行动同啲人唔出卖我，有乜嘢逻辑关系同埋因果关系咧？ 喂， 我真系拗晒头 嘅。喂，好几个礼拜之前，阿淡咧就喺个节目嗰度话，事件过后咧，被拉名单一定有黄杨达粉啊嘛。咁如果你唔嗱嗱临去升级呢个行动，拉多啲人落水嘅话，喂，咁佢咁啊冇人保护佢噶咯。 唔系，我明啊。嗱咁讲真啦，你如果惊人出卖， 不过老实讲，黄杨达所讲嘅嘢咧，十居其九咧，大家真系都唔系好明嘅。 系， 所以大家唔需要好似头先我咁样喺度深究紧个即系个原因系乜嘢啊？ 即系包括咩叫社民连行为嗰啲 系 嘛？ 系啊，我唔系老实讲，佢嗰啲嘢系啱佢嗰班人听嘅啫。即系我哋真系睇几次，老实讲，我真系睇几次啊。 吓， 佢呢个回应咧，即系佢答无线都系噶。喂，佢话我冇份策划，咁人哋会问你，那个记者唔识问咋嘛，问多个问题，咁你支唔支持呢啲行动啊？ 嗯， 咁你点答啊？咁《二月时报》咪支持呢啲行动咯？ 嗯， 咁你咪摆明居马咯，因为你讲紧勇武抗争啊嘛，你咪应该即系好似阿黄老邪咁，成日话自己有理论基础噶嘛，你咪写一篇框框声嘅文出嚟去支持勇武抗争咯？ 嗯， 系咪写本书出嚟添啊，大哥？ 嗯， 系咪啊？将世界各地所有嘅即系暴力抗争，能够令到有民主化嘅成功经验总结翻出嚟咯，系咪？ 呢个直接民主啊嘛，讲直接民主啊，即系 喂，大佬唔系得直接民主四个字变成口号，就系代表嗰个勇武抗争系啱嘅，大哥 系， 嗯， 系咪？ 喂，所以真係完全唔明呢班人大佬喺度讲緊乜嘢，同埋諗緊乜嘢，同埋个动机係乜嘢，目标係乜嘢㗎喎。咁你都閪啦 ，Anthony， 你都屌大佬，你解唔解释到头先嗰句嘢？ 我解释唔到啦。 升级同呢一个嘅咩话？我都 升级同埋 出卖。诶、哎，我就想讲杨， 因为要唔系因为怕俾人出卖，所以要升级呢个行动咁、啊、样。 不过咧，嗱，佢就嗱，即系喺星岛篇报道啦。咁佢就即系其实有一段篇幅就系讲到啊，即系张超雄啦，系嘛，就话佢即系拦住佢哋，咁啊热血时报咧就非常之唔同意啊，即系多次批评或者点名，即系话呢个即系张超雄咧走去幽灵附身咁样，即系驱赶咗最前线嘅群众，就令到啲差佬及时赶到，唔系即系张超雄我唔知啊，唉、哎，即系其实佢又唔够啊，即系村长咁有即系呢个霸气啫，喂，即系佢喂。既然村长佢之前都有句咁 work 嘅，即系话喂村民唔系咁谂，系嘛？喂，即系你自己拦住，喂，即系其实又未尝唔得。咁但系问题咧，嗱，佢当时佢亦都讲一样嘢，就系、是、喂，听日唔系咩？听日唔系网络廿三条，但系嗰班友依然交冲啊嘛。 佢叫你 check check 网上先啊嘛。 吓、啊，当然嗰班友话即系其实系即系被误导咗啊，甚至乎亦都有啲讲法就系话，即系喺冲嘅时候就系话，诶、哎，唔系听日唔系，迟早都系啦。 咁咪到嗰日思冲咯，咁问题。 所以今次佢咪带住一个所谓真系嘅假目的，即系嚟搞呢一场运动。 系， 同埋你成个目标，你唔系要冲入立法会嘅咩？咁点解你冇人留喺立法会去占据立法会？ 系， 系咪？即系你由个动机不纯正，再导致你成个行动啊， 嗯， 都完全系达唔到目标嘅。 唔系， 跟住差佬一嚟，你全部鸟兽散。 嗯。 我真系除咗懦夫呢个字咧，形容唔到呢班友仔嘅行为。 唔系，所以我唔明白边个背叛边个，即系真真正正背叛啊法国佬啦，或者相关嘅一啲冲击人士咧，喂，似乎系佢哋，因为最支持佢行动嗰个咧就系佢哋。点解你支持呢个行动而自己唔参与埋一份呢？系嘛？喂，点解你要令到呢个法国佬咁孤单呢？ 喂，你记唔记得？ 点解你要搞到法国佬要即系败走而逃咧？ 你记唔记得一句名言啊？我讲嘅啫，讲咁耐都系。 喂，你之前唔系得把口噏噶嘛，大佬啊！即系你喂，所谓即系叫做系 action speak louder than 呢个 words 啊嘛，系嘛？你做过啲咩先？你点样为之支持先？你而家你同佢撇清關係， 唔係同埋我都費事重新咧嗰啲疑點啦，即係咩一點幾手去動員啊，即係根本就冇網絡廿三條，即係我都唔想講呢啲嘢，而係問題就係你唔好咁懦夫啦、 嗯。 你既然策劃得呢個行動，吹得呢一個雞，你應該新鮮事蹟啊嘛。唔、 嗯、 好拉 Anthony， 唔好拉阿龍，拉我，我幾威水啊，大佬。 嗯。 系嘛？喂，我哋呢个唔系合适嘅精神嚟噶嘛？屌，你唔好拉我啲靓啊！屌，你拉咗我啲，我得噶啦，仆街咁样。喂，好威嘅、 啊，系嘛？ 喂，点解？点解所有人问你，即系高大又好，梁锦祥又好，黄老邪口，全部都唔认咧？ 系咯、 嗯。 竟然你宣传咗你呢一套，我认为歪念啦，系咪？你哋认为理论基础啦，理论核弹啦、 嗯， 你宣传咗咁耐，你而家做到啦，咁我哋应该拍手称庆噶。 唔係，事實上你亦都俾人 cap 到，即係你之前，即係你自己本身出嘅即時新聞係話有網絡23條啊嘛，唔係你有冇為呢單嘢負責先？你有冇為呢單嘢去道過歉先？ 唔使嘅， 你真係誤導咗人哋，你真係害 Q 死人哋。老實講，喂，你如果話人哋背叛你嘅時候，喂，你首先你為你自己嘅錯誤報道道咗歉先啦。因为班友真系俾你累 Q 死啊！讲真， 唔系，所以我咪要将佢个幕后主持人咧起底咯，同埋曝光。呢个就系我哋花生台嘅目标， 即系唔好闪闪烁烁。 系啦，吓、啊，真系。 唔系，即系我亦都多谢阿曾卓文你嘅。咁你话即系班差佬，即系睇咗呢个即系花生台嘅报道吓、啊，即系而即系捉人咁样样，即系 佢想准备扣我哋帽子。其实佢有咁嘅。角色同埋諗住咁嘅目標嘅，就 係 話咧，我哋背後咧係同差佬有協調嘛。 冇所謂，你話咩 Q 嘅咩花生台咩底韻啊，咩陳大文啊，你話我哋花生台咩底韻？喂，我哋唔會好似你鬼咁鬼鼠啊！ 唔係，同埋我點解要起你啊？因為我覺得你同藍絲帶係冇分別。呢個係你同我政治路線嘅分歧，因為你都係搞灣場運動，你同啲黑社會係冇分別，係咪？人哋喺度搞一场运动，话明系和平非暴力，话明要公民抗命。 嗯、 你唔同意唔紧要、嗯，你自己做完。嗯、OK， 点解要我哋所有人同你承担？呢个系咩逻辑？咩个道理啊？ 嗯， 你做完之后叫我哋帮你孭飞啊？对唔住， 我一定起你底。OK， 你要讲嘅我继续，系咪？你吹啊？ 咪嗰班友嘅谂法就系你撞爆嗰块玻璃之后，你成班人会起哄冲入去，咁点知冇人有反应咁，大佬？ 好，休息一阵。 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lus.com， 我系郑兼汉。 中环价值，弱肉强食，暗箭连长，明刀明枪，等人爆内幕，不如自己揾线索，睇通真相先可以棋高一丈。女王 Premica 联同金融界剑笔萧少涛，逢星期三晚八点半，决战中环。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宾行、Anthony、阿龙，大军阀。 咁啊，即系琴日就系即系呢个港视开台日啦，系嘛？喂，即系嗱，即系其实我自己本身又即系咁 lock in 都 lock 唔到啊，大佬， 我都 lock 唔到， 真系太犀利啊！真系， 系 Ustream 咪得咯？ 唔系啊，我注册完之后发觉都系 lock in 唔到嘅，佢话我email account 错，同埋个 password 唔啱。 系咩？系咩？ 冇理由啊！头先我都对住嚟打嘅，即系平时都用嗰啲。 唔系你喺个 website 嗰度打嘛 ，log in 入去睇嘛，你嘅 会唔会太多人个头啊？ 唔系啦，或者未处理到我嘅申请。阿黄维基佢哋就话，即系原本就系预计咧，就其实系有三万嘅观众嘅啫，咁样样。 而家有三万。 喂，但系唔系，而家你真系升成十倍喎，哥。 不过我觉得呢个系一个佢嘅 marketing 手法嘅。如果唔系因为技术问题吓、我估到黄维基咧呢一个香港仔咧个谂法系点嘅？就係、是、 你 講咧， 慳家 game 係嘛？我都 係啦，大家都即係有個宣傳，就係湧緊入去，係係嘛？正如嗰陣時候有人估肥佬嚟一樣啫嘛，即係你嗰啲一出蘋果日報嘅時候，就喺澳門就抌曬落海啊，嗰啲咁嘅招數嚟啫嘛，都係 marketing 或者 sales 嘅一個嘅宣傳嘅 PR 嘅其中一部分。所以我用咗兩個 email account， 其實我真係得兩個 email account， 即係用完一個又話我錯，用完我第二個又話錯。跟住你全世界所有人咧想睇咧，都發覺係窒到好緊要，或者根本就係 lock in 唔到嘛。 嗯 嗯。 咁我覺得呢個係佢即係作為一個 businessman 嘅宣傳手法，奇貨可居啊嘛，大佬。 嗱即係如果你講個 marketing 嚟講咧，即係我覺得呢、這個即係琴日係嘛，即係佢哋自己本身開台日就撞正呢、這個即係無線嘅即係呢個台慶啦。即係如果你淨係講 marketing 呢樣嘢咧，即係你令到即係無線咧係完全係即係雙贏見住得好緊要咯。 係咩？ 唔係你有冇睇呢個台慶？真係好好笑嗱，因為咧我自己本身即係 我冇睇好多年啦， 即係嗱我就即係其實係即係嗰個時間咧，咁我喺度剪緊頭髮嘅，老實講，咁啊即係前面有部電視仔啦咁樣，喂呢、這個台慶咧，即係搞到咁上下，喂即係你見到佢啲嘢咧，即你嘅台慶已經係冇乜新意㗎啦！你近年嘅台慶咧，你搞到好似春晚咁 Q 樣咧，即係你又係千篇一律㗎。即係你同春晚有咩分別咧？ 咪唱歌跳舞咯！ 即係又係嗰樣嘢啦！你嗰班星啊，完全全嚟 而家冇玩特技嘅台慶， 冇啊！ 你 以前啊，肥肥喺度即係喺作為台慶咧，又玩一字馬 啊，有吳剛心口碎大石㗎嘛？ 係啊，又咩過啲火啊，又剩啊嗰啲咁嘢，而家冇㗎啦，咪、 啊？你以前有滾油嘅、啊，以前冇啊，冇曬呢啲咁嘢。大 最出名嗰個叫楊盼盼嘛，我都知啦，大佬係咪先？即係年年台慶先出嚟嘅啫嘛。喺啲劇集就好少出嚟噶嘛？ 哦，你真 唔系我就系、是、我仲活喺呢个二卅年前，大佬 唔系咁啊！琴日咧，所谓嘅台庆嘅唯一嘅亮点咧，就系、是、其实就系、是、临尾啦吓、啊，即系呢个叫做系王祖蓝嘅求婚啦，系嘛？即系对住呢个李亚男嘅求婚啦。但系我觉得真系好好笑。 呢一招系精装追女仔，阿老周电即系周润发个老周电视台用嘅一招嚟嘅， 即系呢啲系巧唔爆旧，即系佢真系当嗰啲友系傻啊！即系大佬啊，即系你当你啲听。 聽你啲觀眾咧係冇記憶嘅，完全係，即係你知道，即係其實你而家你睇得無線，被逼睇無線嗰啲人，喂，其實都係一啲即係上咗年紀㗎啦，講真，你一定有咁樣嘅閲歷㗎啦，係嘛？即係你點會未睇過呢個老洲電視台？唔係，即係仲一樣嘢咧，喂，即係我覺得咧，即係阿黃祖藍咧。其实系坚系冇创意咯，即系你起码有冇诚意唔好讲先。 黄祖蓝冇创意就系无线利用黄祖蓝嘅结婚系冇创意啊？你个意思？ 双方都系， 系咩？ 你对于呢个李亚男嚟讲，唔系你对于喂李亚男嚟讲，佢系完全系冇 say no 嘅条件嘅。老实讲啫，喂你谂下，即系你喺黄祖蓝咧，即系哇屌，即系佢自己攞埋扎花，攞个钻戒出嚟嘅时候，跟住喺度播埋啲音乐啊，你成个气氛系焗食嘅，其实系。 哎，你错啦！嗱，如果喺嗰阵时 reject 咗黄祖蓝嘅话咧，咁我 收视就飙升啦嘛。 喂， 但系 你两个都错，你唔觉得？既然你话有音乐有铺排，咁呢场 show 嚟噶嘛？ 咁咪要反高潮咯？ 但系喂，你 show 都可以做得好 dramatic 噶嘛，哥？ 系咯。 喂，但系问题无线嘅面子真系比天咁大啊嘛？呢、這个就真系。 唔系我寻日咧，我第一我唔知边个李亚男啦，亦都唔知边个。 哇，李亚男好索噶，真系。 系咪？系你起噏嘅啫，屌！黄祖蓝我又唔知系边个。不过咧，我唯一咧就系睇到其中一个咧，即系网上嘅消息就话，哇，无线靠海啊！无线咧做亲啲艺人结婚嘅咧，都全部系烂尾收场， 這個、 都系离婚收场。系咪？即系包括我僆仔嘅时候睇住阿 B 同埋嗰一几日个名张小慧，系嘛？ 阿傻 B 张小慧， 张小慧 嗰阵时候应该叫张容芳嚟， 张容芳， 包括万梓良同埋舔柳， 系啊。 嗱呢个我应该冇睇嘅，即系我都系睇明报嘅啫。即系我真系睇住即系阿 B 同张容芳噶嘛。 仲有阿边个咧？即系嗰个叫咩？邝美云。同埋啊， 吕良伟都有， 系都濑嘢啦，系咪啊？ 即系所有无线，即系撮合嘅，全部都扑晒街， 全部扑晒街， 即、全部因材失意嘅， 吓、全部都系因系唔系咁？但系喂，老实 喂，老实讲、即系唔讲又讲，讲开又讲嗰只。喂，你为你如果真系要求婚，或者真系要举办个婚礼，喂，你点会当系一场 show 咁做啊？唔单止系无线有问题啦，你两个艺人啊，都系借呢样嘢嚟出位啫嘛。 唔系，咁啊，当然系啦。喂，老实讲，你就系睇下你，即系你阿黄祖蓝咧，琴日呢个所谓嘅求婚宣言，你知你已经觉得屌，即系其实系冇诚意到仆街。佢讲咩话？即系，唉，娶到你系我一生，我一生会好幸福噶。喂，即系喂，老实讲，喂，我够知你会好幸福，但你俾到啲咩我啊？喂，即系如果你要 sell 自己嘅时候，喂，你梗系要讲双赢。你喂，对于你嚟讲有啲咩好噶啦？喂，我嚟唔系帮你 meet target 噶嘛，大佬啊，系嘛？你有冇谂过顾客嘅需要咧？你有冇谂过即系其实呢个李亚男系嘛？即系你咁 Q 矮，我摆你啲咩咧？系嘛？即系点解我要焗住我食咧？喂，但系唔系就系因为你有面子，因为无线唔会俾阿猪阿狗。即系攞成个台庆出嚟搞嚟，即系帮你喺度，即系搭个台俾你喺度求婚噶嘛。 其实佢嘅同事黄子华教过佢，以前喺栋笃笑嗰度，人哋教你睇下唐君毅写俾佢老婆嗰啲情书，喂一齐喺度探索宇宙咁样先至有 feel 噶。 咪同埋我睇得到咧，如果你再用呢一条头先我哋 up 咗几个咁嘅 instance 啦，即系所谓借呢个电视台嚟做呢个结婚庆典或者直播。 吓， 证明一样嘢就系你创意咧已经系枯竭啦， 梗系噶， 你已经系完全江郎才尽，穷途末路咁样。所以咧，如果我系即系呢一个黄维基，我点解开台咧要打你台庆咧、其实嗰个系有战略嘅意义喺度，亦都有一个 marketing 喺度。 佢话唔知道，你信唔信？ 不过老实讲，我都唔 冇啊，等于黄杨达咁样嘅。黄维基咁捻似黄杨达， 唔系，但系嗱，你唔好讲乜嘢，你就系讲选战呢一着咧，哇，已经真系呢个浪系食到正啊，系食到应一应啊，你就系讲选战佢第一集咧，佢原本冇噶，佢都要加插翻占中嘅画面落去啊嘛， 系啊， 系嘛，即系仲要话边个仲要画啊嘛，即系嗰、那个 阿李心洁， 阿李心洁仲要画啊嘛，即系喂，大家唔好沟通啊！即系喂，和平理性系我哋即系，唉，即系基石嚟噶。 佢真系用沟通呢两个字啊？ 唔系，佢唔系讲沟通嘅，即系差唔多嘅意思啦。 即系唔好乱咁冲， 慢动系啦，即系唔好慢动啦。喂，如果唔系咁，我哋玩完噶啦，即系啲村民就唔会支持我哋。哇，真系即系 用翻村民， 咁又唔系 先知嚟嘅。 咪差唔多啦，即係差唔多嘅意思。唔咁，但真係食到應喎。即係嗱，如果你就係講嗰個和平、理性、非暴力，即係其實嗰個非暴力抗爭咧，即係咁樣嘅意識咧，其實已經深深植根咗咯。即係 even 你去到呢個電視台，即係嘅劇集嘅層面已經咁樣講啦。 成為主流嘅意識， 係啊， 主流嘅價值。 系啊， 同埋佢成套戏咧，你佢 remind 翻你近呢几年抗争虽然失败咗，但系当中每一个人付出嘅努力啊嘛，你谂下，佢第一集就已经讲紧码头公运，当日阿 Vitus Ho 嘅成名作咧喺晒度嘅，其实 系咩？ 系啊， 点解你咁留意佢嘅？ 吓、啊，真系嘅、哦，你见到佢嗰阵时， 我发觉我哋嗰台啲主持咧，成日都个个都留意 Vitus Ho 嘅 ，Raymond 又日日喺度讲，同埋 Anthony 又讲， 我俾呢个痴汉感染咗，冇捻办法 讲啊！ 阿周深又成日喺度即系挂念住， 阿周深系咩？ 好似埋飞机杯嘅呢条友， 而家连阿龙都加埋入嚟。 阿周深，阿周深系卓佳佳啫，屌，唔系咁，但系即系你唔好讲 咁 啦，咁就 当阿卓佳佳咧，即系同我头先讲嗰啲相反论点嘅时候咧。周深系第一个回应嘅喎， 吓、 啊，我见到，屌， 唔系即系你 Even 唔好讲咩啦，起码 讲律师嗰个 point 嘅，啊唔系讲呢个应唔应该公布啲人身份嘅时候， 你就系讲 marketing 咧嗰个策略咧，你见到一样好成功嘅就系、是、你你就系啲行家，你即系包括啊以前啊即系呢个 CEO 啦，即系无线嘅 CEO 啦，即系啊陈志云啦，志云大师讲啦，喂。好犀利喎，好有電影感喎，而且佢真係貼屎貼得好緊要喎，你係回應到嗰個社會嘅主題嘛，你即係其實你係即係有，其實佢有一個回應喺度嘅，其實你同個現實係、即係點解年頭呢個紅 band 或者係即係或者以本土為題材嘅電影咁 sell 啫。喂，就係因為佢回應到社會嘅問題啊嘛，係 哦， 係嘛？啲人係可以喺個電影度揾到自己本身現實嘅答案啊嘛， 係哦， 係嘛？有互動啊嘛。 唔係你甚至你見到如果你係建制派，你睇廖啟智呢個角色，你都係會非常之有共鳴嘅。 係啊，喂，廖啟智佢講啲咩啊？佢其中一個 caption 就係話：喂，邊個可以無恥到底嘅話，喂，嗰、那個就係贏家嘛。 喂，呢句嘢係其實係老邪講嘅，係 咩？ 應該俾翻個 credit 咧，老邪。民建聯最無恥啊嘛，係咪？跟住下一句咩？民主党更无耻啊嘛，系咪？ 系啊，但系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 冇错。 但系如果你套翻特首呢个位嚟讲，喂，边个最无耻啊？嗰个系梁振英啦。喂，其实如果你即系讲嗰个即系叫做投射嚟讲，喂，廖启智根本就系梁振英嘅化身嚟噶啦。 所以我觉得如果佢继续走呢条路线嘅话咧 ，HKTV 咧实不相瞒，佢一定会系对即系、就是、无线呢一种嘅套盘式嘅剧集咧。是一个好大的挑战。因为老实讲我冇得冇时间去睇劇集啦，即係我都系第一次听你咁喺度描述，你鱼肉几过人喎、啊。我唔知你个呢个即係 Anthony 有冇夸大啦吓。 唔系我只系睇嗰啲 trailer 咋。 啊 trailer 咋。 我只系睇啲 trailer。 我直头睇晒成部添啊其实。 合埋一 Anthony 有冇夸张到先头先佢讲到。 冇夸张到、okay? 而且即系啲好重要嘅 point 就系廖启智喺呢个角色里面佢一开始呢其实系明明自己好想做特首嘅，但系因为共产党有个命令压落嚟一定要佢捧曾伟权。所以佢要不惜一切，明明曾伟权系个扑街嚟嘅，佢都一定要捧佢咯。即系成个角色好似当年嘅马力咁样啊， 同埋好似无间道咁样。 系啊， 无间道嗰套戏系用黑社会嚟隐喻呢个小圈子选举啊嘛，所以大家先有共鸣。咁老实讲，呢一种咁样嘅即系戏路咧，其实已经系好少噶啦，香港。 系啊， 我都睇唔少嘅，即系包括你，例如红 van 又好，低俗喜剧又好，其实你系反映到嗰个本土嗰个价值同埋嗰个意识咧，喺电影里边咧完全反映出嚟。其实呢啲系好薄嘅一样嘢嚟嘅，难听啲讲，真系好难听讲，得就得，唔得食忽得。 嗯， 系咪？你捉唔捉得中，即系个市场嗰个脉搏嘅话，呢个系一个难度嚟嘅。即系所以王维基咧。呢、這、一个嘅叻仔，其实而家创意嘅工业咧系好难做噶嘛。 嗯， 如果你话嗰所有嘢都系程序规定得好清楚嘅、有固定嘅 marketing plan， 有 business management 嘅方法嘅话，咁、当然而家容易做啦。但系创意工业得啊得，唔得就食忽得噶啦。 而且好抌本啫嘛，大佬啊，即系你 赢你就英雄啦，输咗你变咗狗熊噶啦。 你知啦，即系旧年啊，边个？即系旧年同期啫，即系旧都系旧年十一月嘅事啊。你知唔知黐筋讲啲咩？喂，你得嗰几廿亿身家，即系你学人搞呢、這个即系电视台，喂，你又收皮啊？唔系，即系而家唔系讲钱嘅问题啊嘛。 其实你发觉就系王维基佢而家做嘅策略咧，就系全部你无线嗰啲，即系嗰啲佢唔要嘅嘢，我全部执翻晒。喂，你而家手上面嗰啲即系叫做 同埋你无线唔敢做嘅嘢，我做晒。 系啦， 因为无线嘅戏剧咧，我唔知大家几耐冇睇啦。即系我嘅年代，因为睇紧咩《风云》啊，《倚天屠龙记》嗰阵时候先去追嘅啫嘛。即系我印象里边啊。好似最后一套唔知系猎鹰定系乜鬼嘢，即系啱啱话出嚟。 我未出世。 喂，几大镬你谂下？喂，边有人仲会以前我哋真系赶住翻屋企睇噶嘛？翡翠剧场 系啊， 系嘛？即系最出名嗰阵时候，上海滩啊，成成啊，逢星期六八即系八点钟《倚天屠龙记》嗰啲系真系会坐定定，好紧张，好似入戏院买爆谷咁噶。但老实讲，我嘅记忆里边就 你真系冰封咗，你 真系冰封咗喺嗰个年代。 哇！你真系冰封盒嚟。 喂，原因系乜嘢？因为你系不断嗰个 formula 重复嘛。 啊， 而呢个亦都系即系香港作为一个本来系亚洲荷里活嘅地方嘅没落嘅根本原因。 系、 就系香港所谓嘅创意，其实咧已经系冰封咗喺我嘅年代。 嗯， 八九十年代已经冇晒噶啦。因为点解咧？所有嘅编剧又好，导演又好，只要呢一个 formula 系成功嘅，我就照跟。 嗯， 就不断喺度揽拍，重复、重复、重复、重复嘛。咁变咗你睇一两次，喂，经济学都有个 diminishing returns 啊，大佬，系、嘛？你个需求会减弱噶嘛？即系你无间道德，你就不断喺度做即系相关无间道嘅嘢，但系大佬喂，唔闷嘅咩？虽然呢个都系即系旧桥嚟噶，咁系咪啊？但系你连续咁样做，冇意思噶嘛？所以而家王维基嘅做法就系、咧，佢睇住你嘅箭靶嚟打， 系 系啊。 嗱呢个就唔系稻草人啦，呢、這个真系我敌人， 系 就是、无线、你无线唔敢做嘅嘢。你唔敢反映个事实嘅、反映个时代嘅，我嚟做 系啦、 即系你好似嗰阵时候我夜晚睇嘅，其实都唔止啊，妙手人心咁样系咪、我有睇噶嘛，我发觉啲医生屌咁得闲嘅仆街， 系咯，屌， 点日日都去酒吧嘅， 成日沟女啊屌， 系嘛？ 但你认识嘅医生全部做廿个钟头啊，每日， 除咗星矢医生之外， 屌 ，但星矢医生都唔去酒吧嘛，星矢医生都喺个网上边啫嘛，系嘛？我都觉得佢好劲噶，成日都复 message 噶，大佬系嘛？ 复得你快唔快？ 我唔知啦，咁但系啲人咁讲我咁听啦，咁我后屘我 observe 下佢 Facebook 又系，佢真系复得几快喎。 唔系，同埋佢最离地嗰样嘢咧，你无论你几穷都好咧，你屋企都有成千只可以即系同台食饭噶嘛，晚晚都呢样嘢真系匪夷所思啊嘛。 呢、這个肯定唔系香港人嘅生活啦。 系， 如果你数翻啊，即系阿龙，你几时最后一次系同屋企人一齐同台系齐晒人食饭噶？呢、這个都唔系香港现代嘅生活嚟噶啦。系咪？而家边有阿妈打俾你翻嚟食饭未噶？嗱，我就肯定冇啦，因为我搬出嚟住好多年啦。Anthony 你有冇？ 少啦， 咪系咯，即系大家都唔会讲等齐人噶啦。 系啊， 你自己街食都系算鬼数啦。喂，咁证明你无线嗰套剧系完全系反映唔到现实。 系， 吓， 系。 哇，即系万梓良嗰只齐齐整整平平安安。 正如你当年、香港八三，我咪有个 Curry 咯。我唔记得嗰个角色系边个啊？做酒楼嘅，佢去酒楼做经理噶嘛，大佬。点解晚晚都要去屋企食饭嘅？系嘛？呢个唔奇怪咩？大佬唔使翻工啊，做酒楼，大佬通常系即系黄金时间就系人哋食紧饭嘅时间噶嘛。咁你就应该反映到点解大家会咁讨厌无线嗰套剧？点解大家个希望寄托咗 HKTV 身上就系、因为你反映紧我哋嗰套生活嘅方式，嗰套意识形态同埋嗰套价值。 冇得变啊嘛，咪即系有时即系其实好多师奶都系噶，其实你系边睇边屌噶，因为冇选择啊嘛，系嘛，所以点解即系你 HKTV 其实有一个希望啫，你唔好话即系对于我哋即系观众嚟讲有个希望啦，其实你 even 对于创作人嚟讲亦都系噶，即系好似呢、這个亚视咧，佢自己个长老啦，嗰、那个叫刘石贤咧，即系佢睇完呢个选战，佢都话俾90分，点解咧？因为佢觉得即系作为创作人嚟讲，喂，真系正、啊。即系佢系可以即系畅所欲言、哦， 不过佢应该比我哋呢啲人睇啱 吓 吓， 即系话真系政治人物咧去睇嘅时候咧，先知道咧嗰个增长咧有个差异系几大，因为佢唔系隐喻咯，今次佢唔系好似无间道咁，今次佢系现实世界里边去做描述，呢个系即系撑天共地嘅事嚟噶，所以我哋应该睇睇究竟佢有几多即系创作嘅成分，有几多系事实嘅部分。或者是反映現象的部分，所以應該叫下啲老屎忽睇下，即係叫下四方啊，叫下仁哥啊嗰啲，即係望一望，咁、你就知道發生咩事，叫下余若薇啊，係嘛阿毛啊嗰啲睇下咧，就知道究竟即係呢一個編劇。或者呢一個編劇組究竟個水平高唔高？ 阿鐵頭可睇完之後，佢都會 都會咩咯？佢覺得哇，完全脱離現實，因為佢嗰佢都選過特首嘛，大佬啊，佢點會好似阿李心潔咁激嘅？ 個原因係在於 佢唔喺嗰個位置啊，何俊仁。 唔係你成個即係成個環境，佢係假設緊2022年香港係已經有真普選，所以先至走去玩落去啊嘛。呢個即係工學機動隊嘅世界嚟嘅，大佬。 唔係咁，但係其實你要見到就係話佢係好 Q 慷慨激昂嘅嘛，即係其實 even 你都係同台選特首都好，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叫做係喺嗰個拉 up 嚟講都係即係完全好懸殊㗎嘛，亦都係係嘛，即係你話即係其實叫做係一人一票啫，喂，但問題就係話即係真正嘅比拼嘅時候，係咪真係完全係即係一個平等嘅即係叫做係競爭咧？即係似乎未必係喎。 但係佢有冇 critique 呢個制度咧？ 嗱佢未嗱嗰个即係 九成2022嘅时候都依然系保持小圈子选举㗎啦、除非我哋呢个雨伞运动开花结果 嘅 啫。 嗱因为只得第一集嘅关系呢佢就系喺侧边嗰度呢就话会有提名委员会一样嘢咁后面发生啲咩事呢就真系唔知㗎啦。 喔咁正如王维基都即系承认咗呢个现实会继续有提名委员会存在喎。 系啩？ 其实佢应该描述多少少呢即系我唔系编剧啦我亦都唔识啦不过乱咁噏嘅啫。我系编剧嘅时候呢我会讲多啲咧，佢喺个提名委员会里边咧，佢哋督角力咯。 嗯， 因为呢一个其实先至系赢普选嘅关键啊嘛、或者第一步啊。 系， 系嘛？ 系， 即系你应该影下上海仔啊，应该揾下刘梦红攞料啊。嗰阵时候点样策划嗰个选举啊？点样搞掂呢、這个即系工联会、民建联啊、中联办喺背后即系点样指挥啊？喂，你呢啲嘢冇理由唔讲喎。 但问题呢啲嘢太复杂噶、即系摆个戏剧嗰度前面已经有失败之作咯，《窃听风云三》咪系咯。 系啊，佢就系《窃听风云三》，佢就太咩啦，佢系太过 ambitious 啦， 系啊， 即系佢系乜都想回应啊嘛，佢、失败在，即系其实哇，佢即系佢系乜都想做啲咁样样，但系冇个主线喺度啊嘛， 所以其实戏剧呢一样嘢就系个 message 同广告模一样噶，越简单越好，成个场景其实。 唔系，其实嗱，你《窃听风云三》都系，即系其实你就系讲 marketing 已经成功啦， 系啊， 佢系赢在即系 marketing 上面啦，已经系 让全世界都要知道我嘅低调咯。 唔系，同埋佢系控诉嗰啲即系叫做系嗰、那个叫做系嗰啲牛屎佬啊嘛，同埋即系呢个叫做系地产霸权啊嘛，咪呢样嘢都系噶。你阵系已经系卖紧个广告嘅时候，喂，你有咁嘅元素就即刻入场啦。同埋即系嗰个咩二色风暴系嘛， 系啊， 都系噶。 二色风暴系讲紧即系政府里边嘅思想受受啊嘛，仲有高管俱乐部啊嘛。 喂，我最后咧，其实我最有兴趣咧就系研究一下咧 HKTV 呢个 business model 啊、即系佢成个生意嘅模式。嗱，我知道咧就啱上网睇咧，就系其实佢系以剧集为主啦。 系啊， 系咪？但系喺我经验里边，其实真系睇剧真系好嘥时间嘅一件事嚟嘅，真系 kill 你嘅 time 嘅。如果你我唔知道香港人究竟个口味系点啦，即系例如话我系最怕咧，就系突然间打开咗套剧嘅。 嗯， 即系有一轮咧，你记唔记得喺2000年之前应该系，即系97回归前后咧，啲日剧咪好出名。 系啊， 哦系啊， 咩 Love Generation 啊， 系啊， 嗰啲歌又好听啊，嗰啲 系 啊，又长假期啊，嗰啲咁样咧，即系你一睇第一集咧，扑街啦，你会睇落去噶嘛？ 系、啊， 咁我就真系好怕，我而家唔敢再睇噶啦。 唔系、啊，我咁睇、啊，即系如果你一集嘢咧，即系其实系令到你即系 get hooked to 咧，即系其实系即系勾引，即系已经系即系完全系即系吓、啊，即系剧不离手嘅话咧，我觉得反而系好事嚟嘅，因为喂，你嗰个 moment， 即系嗰期你系有剧追啊嘛。 嗱，我唔知道大家嘅心态系点啦，即系追剧呢一种咧，例如我咁心急嘅人啦，冇乜耐性嘅人咧， 睇戏咯， 系好想咧。睇晒佢嘅， 嗯， 即系我已经唔系好似僆仔嘅时候咧，系每个礼拜六夜晚八点钟系等睇《倚天屠龙记》咁噶嘛，我唔可以等二十个礼拜噶嘛，咁、你咪会花咗好多嘅时间咧去追啲剧咯。我试过噶，日剧又系咁啦，头先我 up 嗰啲啦， 系、啊， 吓韩剧嗰啲又系啦， 嗯， 系咪台剧嗰阵时候《流星花园》我又试过 high 个嘢啦，咁样，就算我打 football manager 都试过噶。即系阿 Roger 咪喺度猛问嗰个嘢，我答都唔敢答佢，因为我惊我买一套翻嚟之后咧，就成日喺度沉迷打嗰样嘢啊！大佬，因为即系我仲系僆仔性格嚟噶嘛，大佬啊，好快要做咗嗰样嘢佢，咁你咪失浪费晒啲时间咯。所以我完全唔敢触碰呢样嘢噶，所以我就喺度怀疑紧，咁呢个 business model 系以剧集为主嘅， work 唔 work 噶？ 梗系 work 啦 ，work 噶。 你就係講你就係講港女嚟講，其實你知唔知港女其實係好 aggressive 咁樣咧去追韓劇噶？ 我唔知道 啊，即係如果佢真係有一套劇咧，其實你俾個理由佢咧，即係佢係即係 hit 中佢嘅話咧，佢係真係其實係即係廢寝忘餐。 不過千祈唔好攞我做標準，因為點解咧？我係即係睇追呢啲劇嘅時候咧，通常已經係即係出咗名完咗之後咧，或者咁多人關注嘅時候咧，我想了解一下啲人點樣。即係關注，即係嗰陣時候美國嗰啲劇都係㗎啦 ，Sex and the City 又好，其實你想睇下，如果點解咁流行咧？屌，點解布殊總統選舉嘅時候你會攞佢嚟做呢、這個即係參考引子嘅咁樣來攻擊呢、這個嗰陣時候係邊個啊？ Sarah Palin。 佢布殊第一次第二次選嗰陣時候對戈爾嗰時候啊，我記得係 戈爾 係啊，戈爾嗰時候啊，係咪？喂，我係因為咁樣睇嘅咋，但係因為咧，你好容易出事嘅，例如你睇 Lost 嗰啲嘢咪出事。 哇 ，Lost 真係太過長氣啦，你係會掹嘅大佬啊，即係咁 loop 嗰啲嘢。 因為 即係你 Lost 都算啦，你 Prison Break 即係哇，即係如果你話真係有咁嘅人生咧，你係即係其實係即係喺國際上面唔同嘅國家都即係真係坐監啊，即係坐到好似點咧，即係 坐到環遊世界咁樣， 坐到環遊世界咁，你真係會掹嘅大佬啊。 Prison Break 我都嗰陣時喺度睇啊，就因為呢啲咁出名嘅劇我先睇嘅，即係我睇下點解咁受歡迎， 唔係點解咁受歡迎嘅原因係佢第一佢真係攞到個共鳴感啊嘛，第二係佢嗰種節奏係令到你好暢快啊嘛。 唔係你唔好講即係呢啲美劇啦，即係你都睇過《走向共和》啦。咁嗰陣時咧，我自己買咗即係套即係成套碟翻嚟啦。喂，其實你真係會睇通頂嘅，即 係 係 啊，我就怕呢樣嘢啊，你係會。即系我真系细路嚟嘅，因为我冇乜 discipline 嘅人啊嘛，系嘛？你搞咗运动，搞咗抗争，啲人都冇乜 discipline， 屌咪睇晒佢咯。 唔系，但系你唔可以用呢样做基准，因为其实你头先讲嘅买碟， 我用呢个做藉口，你应该话我。 你系买碟嘅经验嚟噶嘛？你同你自己本身按住个 schedule， 你每日你就系按 咁啊，唔使谂啦。 系， 但其实又 咁我按唔到 schedule 啦。买碟开始话俾你听，其实你系主动咁样寻求要呢一种寄托啊嘛。所以你成个 business model 同埋以前无线，我俾屎你都会食，系完全两样唔同嘅嘢。 咁啊系，嗰样嘢系我拣嘅， 系啊， 同你逼我睇，因为我无聊嘅时候，夹硬开咗电视机， 唔同嘅 解闷有少少唔同。 喂，同埋对于广告商嚟讲，喂，因为有一班 active participant 喺度，喂，我更加系有吸引力走去卖广告啊。 同埋同你嗰度剧商 related 嘅嘢，所谓植入式广告， 系啊， 系咪谂到？同埋咧，我哋而家咧翻到屋企咧，唔系好似以前咁啊。 嗯。 以前就成喺个厅嗰度噶嘛，而家就成喺个房度，因为点解通常你个电脑都系摆喺房噶嘛，咁你就一系对住个电脑，咁就啱 HKTV 呢条新路线。 系啊， 所以王维基谂呢个 business model 系有道理嘅，再加上佢而家谂住即系搞网购啊， 系啊， 系咪？即系苹果促销一样啫，我 又同呢个759合作啦，系嘛？唔系，但系其实嗱，你讲到759咧，即系我亦都讲到，即系其实我都有啲即系疑虑啦，系嘛？即系你759最近亦都即系受到呢、這个吓阿成哥追击啦，佢都搞呢啲即系差唔多样，即系差唔多规模嗰啲小店啦。喂，但系原来都系即系李嘉诚旗下嘅。喂，咁你同样即系如果你系王维基嘅，即系你自己本身你都系即系叫做系吓 side business 嘅嚟嘅咋？你当佢呢、這个，因为佢最主要嗰个收入来源一定系因为你好似你话斋主动去睇呢啲剧嘅人，将一啲广告系相类似呢套剧嘅，系搵翻翻嚟咯。咁呢个就睇你个 sales and marketing 嘅功力。 唔系咁，但系同埋就系我唔系我惊一样嘢就系，其实事实上即系你自己本身嘅规模真系细啊嘛，同埋即系你你而家即系嗰个 labor market 咧。即係你起碼就係嗰啲明星啊，即係你旗下啲即係藝員啊，其實你呢班 market 裏面冇得揀㗎，你唔係可以即係 咁你自己捧咯， 話跳啊跳㗎。 當年呢個華星同埋 TVB 咁咯。 嚇、啊！你諗下，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嚇、無線，即係佢 你要打出個市場啊嘛。 係。 正如咧嗰陣時候經濟學即係有個故事咁解啫嘛，我唔知係咪經濟學家嘅故事啦，佢就話即係咁嗰樣嘢有冇市場就。同你講 ，supply create is on demand 呢個係 Keynesian model 啦，但係佢就話，如果你相信 marketing 嘅 skills 定係相信呢一個嘅市場嘅動力嘅話咧，其實有兩個選擇噶嘛。佢俾一個故事，就話呢個地方咧係冇人梳頭嘅，所以咧我係好難買梳嘅。咁但係正正就係因為如果 marketing 嘅人就話俾你聽，正正就係因為呢度冇人梳頭啊，我先會買把梳喺嗰度啊嘛。 嗯， 係咪？ 因為 嗰樣嘢有。即係 見過嘛 大嘅 demand 啊，大佬！如果個個都喺嗰度，即係分一杯羹嘅， 係 點搞啊？ 唔係，但係我驚，因為即係其實而家你係因為即係無線太 hea， 你先有生存空間啫。 但係又咁講喎。 真係競爭會進步喎、啊。你右派經濟邏輯。 係啊，我知啊，我就係驚嗰樣嘢就係無線。 你谷起無線嗰個奮鬥心喎、 啊。係啊。嗯 系咪？你作为一个企业，你需要转型，你需要讲质素嘅时候，你唔可以继续 hea 落去。 系啊， 系嘛？点解大家要反垄断啫嘛？ 但系琴日，但系琴日无线俾你嗰个答案，佢依然系咁 hea 啊嘛，大佬啊，佢搞个大龙凤出嚟一个谷收市， 因为佢睇住嗰个叫亚视啊嘛， 所以佢真系技穷啊嘛，大佬啊，佢真系冇希望啊嘛。 唔系，但系如果你一有刑警一跌嘅利润嘅时候，你真系俾王维基抢到生意嘅时候咧，你就自然要转身要反身噶啦、啊，你唔可以继续咁样 hea 落去噶啦、啊，你仲点可以再头先嗰度讲咩啊？李亚男啊？王祖蓝啊， 系啊， 即系呢啲咁嘅屎桥， 仲喺度玩埋啲次分。 喂，呢啲咁嘅旧桥，我老实讲，虽然我都好个好包容嘅，即系 management， 即系如果我做 management 嘅话，喂，唔系嘛，又系呢条咁嘅屎桥，得转转得唔得啊，大佬，系嘛，即系你点讲个 formula 连我都识背啊，大佬， 唔系我觉得最好笑 咧，即系我完全冇 observe 呢、這个即系 TV market 嘅人。我都噏到俾你听阿 B 咯，噏到俾你听万梓良啦，我未睇明报已经噏到啦。 唔系佢最大镬嗰嘢， 我咁 Q 勾嘅人系嘛？ 佢最大镬嗰嘢就系你阿岩家唔出戏啊嘛，见到成班兄弟走出嚟，哇！点解突然间咁多兄弟啊？真系兄弟两个字已经出卖啊！你啊大佬，系即系 邓川石你 系啦，大佬，真系笑 Q 死我！哎，好休息一阵，得唔得啊？呢节？ 新档饭食，我哋最积极。HK 片日档琴，我系赵善谦。 Hello， 花生档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 片日档琴，我系 Willis 何洁云。 今日股海变幻莫测，要俯览正经形势，揭开股坛迷雾。我云图文昌尤家 Martin 为大家睇清形势，从多角度分析。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八点，股海云图。 态度就喺呢度，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陈淑庄。 相逢何必曾相识，在甜中地温相遇这红豆，也许今夜知道你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再度洒泪。 星期三晚九点半，数风流人物，横看金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喂，好啦，埋位啊，埋位啊，喂啊，土伯，唉，就真系你好似头先有人 send message 俾你啊，嘛？ 系啊， 啊，点样咧？ 某君啊 send 俾我就话，即系话啲高登仔咧，话、啊、我屈啊梁锦 祥。唔使你讲高唔高登啦，其实而家高登、啊、即系其实嗱，我唔知嗱，因为有部分高登仔咧，即系其实都系热狗嚟嘅，即系你唔可以一概而论，系嘛？即系因为其实你自己本身即系喺呢个即系高登嗰边咧，都几 active 嘅。咁我哋咧， 我都知道我自己原来喺高登系几出名嘅人嚟、啊，因为我好少去高登睇啦、啊，因为太过即系伤感啦，睇完之后系、啊、你包咗 cap 俾我睇嘅啫，系咪？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我屈咗梁锦祥啲乜嘢咧？系咪？咁你唔可以真系去抗争嘅时候扮记者噶嘛？ 系， 系咪？《苹果日报》嘅记者都唔可以咁做噶啦，《明报》嘅记者都唔可以咁做噶啦。嗯，一边做记者报道，如果要俾人拉嘅时候 ，OK？ 嗯， 如果我真系想抗争嘅时候咧，又话自己系抗争者咁啊？ 嗯， 喂，呢、這个完全系 road conflict 个问题系， 虽然我唔同意谭炮嘅讲法， 吓， 即系咩话？ 佢个名句就话我要观察人哋嘅痛苦嘛，系咪？我报道人哋嘅痛苦嘛。 专业摄影师做嘅其实 系嘛？系咯，呢个应该专业摄影师做嘅。屌你，系你写嘅啫嘛，屌你吹嘅啫嘛。 系。唔系咁，但系咁就 喂，其实咧，我知道咧，啱我睇到个 group 咧，原来咧，我哋即系全台咧，而家荣誉呢个台长咧就叫 Tony Choi 啊。 咦？点解啊？ 因为咧，原来咧，我哋隔篱嗰个节目咧，第一个就屌 Tony Choi 啊，屌！啊，威水啊 ，Tony Choi 而家真系屌！ 咦？唔屌你屌 Tony Choi 咁犀利 啊！嗱，曾卓文同埋嗰个。系咪曾卓文冇噏错系咪啊嘛？即系瘦瘦地嗰个啊嘛，即系本土新闻同阿长甲粉嗰个啊嘛，同阿陈文甲粉搞本土派嗰个啊嘛， 系 咪？ 系啊， 佢都系开我个名同开通呢菜啊！ 哦， 有乜理由周身冇粉啦？有乜理由 Edmund Lau 啊院长冇粉啦？有乜理由索罗边冇粉啦？ 系咯， 喂，而家你开通呢菜喎，真系犀利喎，通呢菜。佢真系摸我追击手嚟咩？佢系屌 第二代啊！搞清楚， 咁犀利啊！原来佢，因为做咗我哋荣誉台长啊，大佬，屌你咪单单嘢都关佢事喎！而家又，嗰篇文佢肯定冇睇过啦，我都系有睇过啫，系咪？所以而家我真系即系甘拜下风，对住东尼菜大佬， 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系啊，有咩咧就揾佢啦吓，冇揾我啦， 即系要斩就斩捻死佢。 系啦，冇揾我揾东尼菜得噶啦。 咁啊 ，B 哥啱啱都出 post 啦，话听日一定会回应啦。 回应咩啊？ 就吓咁，因为你发呢个炮打司令部嘅主持俾人喐啊嘛。 哦， 咁啊，佢哋呢排都好头痕噶啦，系嘛，系咁俾人 pot 咁样样，即系 封锁十二个钟头啊。 咁梗系啦，大佬，当即系当你系即系一个认真嘅即系对手去看待嘅时候，就梗系有一定嘅代价噶啦。 喂，你影响到佢入场嘅机会，好大镬。 咁我唔知啊，即系呢个就吓、啊，即系等我听日回应啦，咁样样 吓及实啦，大家 咁好啦，咁啊，即系其实嚟到第三节啦，咁啊，我哋又讲下啲，即系又放眼下世界啦，咁样样，咁啊，最近咧，其实哇，其实都出事频频，系嘛，即系其实你见到，即系其实我就今日就。想讲一啲即係国际嘢嘅时候呢，咁我留意到啦，即係其实最近 FT 呢，即係金融时报啦，有篇文就喺度写，即係其实俄罗斯先至系呢呢个即係美国嘅头号敌人，咁边个写嘅呢，咁就係叫做一个即係吉迪恩啊，呢个拉克曼啦，咁佢就话喂，其实即係你究竟即係而家即係你美國就好 Q 頭痕啦，係咪？即係你而家你又叫跛腳鴨啊，又成啦，喂，大問題就係喺你面前咁多戰線吓、啊、即係又 ISIS 啊，即係 ISIS 啊，又俄羅斯啊，即係喺度即係不斷咁入侵呢、這個即係叫烏克蘭啦、啊。跟住你仲有呢、這個就係、是、你美國有重返亞洲嘅必要啦，係咪？ 你知唔知最初嘅答案呢，美國佬呢通常俾人哋咁問嘅時候呢，或者俾人叫關心啦，就係點答呢，就係佢話我可以一心多用。 係。 即係話呢，我可以既處理呢個 ISIS 嘅問題，亦都可以處理呢一個嘅乌克兰、即系或者克里米亚、俄罗斯攻占嘅问题，亦、都可以处理埋咧，系即系中国呢个大国崛起嘅问题，即系几边咧，佢都系能够应付。但系谂深一层，其实可能而家先处理中等嘅问题咧，先系佢 first priority。 唔系咁，即系咁系嗱，咁佢呢篇文就已经写到就系话，佢分析嗰样嘢啦。喂，如果你系村民，即系你系美国嘅村民，即系你呢个奥巴马，你要回应呢啲村民嘅需要嘅时候，喂，究竟你嗰个 priority 喺边咧？喂。其实你对啲村民嚟讲，佢可能会觉得就系话，喂，屌呢啲外交嘅嘢，即系如果你要讲最大威胁，咪梗系会影响到我哋即系内政，即系其实国家安全系最为必要啦，系嘛？咁其实你边一条线系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先？喂，咁当然即系你眼下嚟讲啊，梗系一啲即系叫恐怖袭击啊啲乜嘢啦。咁而即係最有關嘅，咁可能即係其實 ISIS 咧。喂，你而家你叫做空襲咗 ISIS 咁耐， 因為喺國家安全嘅定義，其實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話，起碼我能夠保障我自己嘅安全性 啊 嘛。 係啊， 即係話如果我真係同你係 total war 嘅話，全面戰爭嘅話，咁我都係軍隊對軍隊啫。係，即係大家都有個原則，有個底線，就係你冇理由傷及平民百姓噶嘛。但係如果你作為呢啲咁嘅中東嘅聖戰嘅好戰分子，其實而家佢係辣埋你啲平民百姓，所以對美國佬最頭痛嘅問題就係、是：喂，我點能夠喺呢個佢定義嘅國家安全嘅框架下面、能夠保障平民百姓咧？ 同埋最 呢一個先係佢最 concern 嘅問題。 係啊，同埋最恐怖一樣嘢就係 ISIS 係會輸出革命噶嘛。 系啊， 系嘛？即系其实佢系会号召你自己本身本土嘅一啲国民咧，即系变成佢哋一份子啊嘛。 我唔系讲紧即系例如伊拉克嘅本土国民啊，你见到ISIS 咧，佢好多成员其实系来自欧洲甚至系美国嘅一啲 loser 咁样。 咁你最近一次即系其实俾人哋即系 identify 到话，即系国人头个又系法国佬嚟噶啦， 系啊， 又系法国佬。 唔系之前最早个人头个英国佬嚟嘅，跟住再嚟多个美国自己本土嘅，跟而家嚟即系嚟多个法国佬，其实亦都话俾你听，成个伊斯兰嗰个激进思想已经系渗入咗欧洲同埋美国本土咯。 同埋你个 ISIS 嘅崛起，其实都反映到个问题，就系你成个个即系秩序，或者你成个个势力嗰个分布咧，重新再即系整合过，即系其实打散晒原本应该有嘅秩序噶嘛，尤其是而家佢 ISIS 即系难听啲讲系癫到咁， 同埋你而家你 美国佬开头谂住，唉算啦，即系奥巴马为咗执行自己嘅竞选承诺，就撤军，离开伊拉克，离开阿富汗嗰啲咁全部走晒，哇跟住一个空虚嘅时候。就仆街啦！ 其实你同以前即系呢个伊拉即系你美国咧喺即系呢个阿富汗犯下错误，其实好相似嘅。就系你自己本身你撤军之后咧，留低晒你自己啲武器啊，同埋你扶植嘅一啲即系叫做系军头啊，即系佢都自己本身喺度作威作福啊嘛。 你当年啊，侯赛恩啊，我唔知道有冇记错啦，佢咁讲嗱，你美国佬打我，你打完我之后，跟住你要收拾呢个烂摊子就困难。即系你今日你打到以为一个魔鬼，原来另外一个魔鬼比。之前嗰個魔鬼係更恐怖的一樣嘢嚟， 而且嗰班人又係你係 CIA 扶植出嚟。 但係你又咁諗喎，喂，即係如果我係美國，我遇到呢啲咁嘅狀況，你好聽啲叫一心多用嘅啫。但實際上佢個手法就係用更加靈活嘅嗰個外交政策啊嘛。一方面佢要穩住翻即係信尼派阿拉伯半島嘅嗰班以前嘅盟友啦，之餘喂傳統嘅敵人伊朗啊，喂或者前嗰啲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佢都開始積極咁 approach， 希望就令到 ISIS 佢國土即係唔會再蔓延上去喎。 但係呢一個咧，我諗美國佬咧係最 conscious 嘅、最 sensitive 嘅，即係最敏感嘅部分。因為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候咧，即係死鬼 S.P. Huntington 咧，即係我哋讀過政治嘅人都知呢個大師嚟噶嘛。佢九十年代咪出咗一個講法叫 Clash of Civilizations， 其中一個嘅矛盾就係基督教文明。同埋呢一個伊斯蘭文明嘅一個矛盾，係 啊， 呢個係佢講咗好耐㗎啦。我記得我哋引用呢一個嘅理論咧，雖然太 grand 啦、就算喺九一嗰陣時候都用㗎嘛， 係啊， 係咪呢個係一個文明嘅衝突嚟㗎嘛？而美國佬係呢一樣嘢咧，係硬係挑起佢條筋嘅， 係啊， 所以而家佢嘅 priority 咧，一定唔係普京，一定唔係中國，點解美國佬係對住中國嘅時候咧？台底里面我收到的信息就是呢、其实都是很远的。即是你不要以为他即是在公开的场合里面即是讲香港的问题以为跟阿爷斗争紧。但其实在台底里面可能是实际上不是可能是讲另外一套。 喂所以其实习近平他对着香港有好即是因为撇除了外交的压力呢他有很多的空间就是玩香港的。 对习近平来讲即是一个国际形象的问题。 是啊。 是不是即是大家都是讲下啫。是不是你都是喂雨傘運動頭嗰兩個禮拜就話多少少國際媒體嘅 coverage 啫， 係啊， 係嘛 ？Time Magazine 都擺封面，但係你知道，喂，全世界幾廿億人民，日日發生咁多國際事故， 係啊，跟住伊波拉啊， 點可能日日報住你嗰七百萬人嘅香港啊？ 好俾面啊，大佬啊，即係嗰個禮拜 好俾面㗎啦，已經我哋好犀利㗎啦，所以我哋已經係成功到不得了㗎啦。雖然我唔敢咁講，係嘛，咪就話我哋階段性勝利撲街係咪？但係你即係我其實引呢個例子就話咧，其實美國嘅 priority。中國可能都已經係即係好次要， 好後， 甚至乎即係烏克蘭都係次要，佢一定要解決咧係呢個即係中東嘅問題。 咪同埋你見到即係以巴嘅衝突咧，就可能會重現啊嘛，係嘛？即係你早兩日啦，即係你有幾個巴人啦，巴勒斯坦人就係衝擊呢個叫做係即係呢個猶太教黨啦， 聖殿山啊， 聖殿山啦咁樣樣。 翻翻去根本嘅問題就係，正如 Anthony 咁講，佢都係猶太人係佢 stakeholder 嚟嘅 噃， 係 啊， 係嘛？佢選舉。或者係內政裏面最主要嘅支持力量嚟嘅，所以佢點唔會將自己嘅 焦点同埋嗰个着力摆返去中东呢、 嗯、啊所以其实都即係你而家都唔係话俾你随心所欲喎、啊、但係问题就係、是、嗱、啊、你当你讲到系一个国际层面嘅时候呢即係其实呢个作者佢就话喂其实唔系喎即係呢、這个普京先至系你真正威胁喎、啊、即係佢嗱其中一样讲嘅就係话喂你觉得制裁佢即係其实佢就真系会惊你咩即係佢当佢即係完全系撇除咗呢样嘢完全系即係唔当系一回事即係你经济制裁唔当一回事嘅时候喂佢你唔好忘记佢一个核子大国嚟㗎喎。 嗯。 係咪即係佢甚至乎其实佢而家嘅嗱当然啦即係其实你 G20 嗰陣时话你个个都排斥佢啦但你一边排斥佢依然佢系即係佢完全系冇放弃呢向呢、這个即係乌克兰嘅东部呢系逐渐推进嘅有啲咩顿涅茨克嗰啲系。 咪、那个原因系在于你西方走去制裁佢嘅时候、啊、喂佢其实可以系即係你见到地理上面佢去搵其他出路㗎嘛。佢可以同中东 friend, 即系同伊朗 friend, 亦、啊、都可以同佢嗰啲前中亚嘅前加盟共和国 friend,、啊、甚至利用前加盟共和国喂同即系点样加强翻同呢个中国嘅贸易。 即系咪自成一个世界囉。 系啊咁所以对佢嚟讲冇所谓咁制裁饱我囉我搵第二啲出路。 而呢一个亦都可以反映到呢即系嗱虽然你话俄罗斯系即系一个其中一个威胁。 嗯。 但系呢欧洲同美国呢好明显喺呢一个外交政策上嘅利益呢系一个好大嘅矛盾。欧、嗯、洲对佢嚟讲梗系最大威胁嘅俄罗斯啦。 嗯。 系咪正如我哋即系不断讲嘅就系、是、俄罗斯自古以嚟呢真系、 嗯。 都系想走返去欧洲嗰边嘅海岸线噶嘛， 系、嗯、啊，即系要立波罗。 佢嘅 expansionism， 佢嘅扩张主义系建基于佢出唔到喺佢嗰边系叫做呢个西边嗰条线，西欧嗰边嗰条。 现实佢系出到嘅，佢其实系喺二战打后咧就已经立咗康德嘅故乡卡连宁格啦。咁只不过话呢一块地对佢嚟讲，佢有冇安全感喺度、嗯、就另外一个古仔啦。咁、嗯、样。 咁而欧洲。梗係睇住你俄羅斯啦，大佬，因為你形成我一個最大嘅威脅，而呢一個都係美國同歐洲大家咧係步伐不協調嘅其中一個原因。 嗯， 大家嗰個步伐係唔一致嘅。對美國嚟講，無論睇 stakeholders， 無論睇嗰個威脅性，無論睇意識形態嘅衝突，都係睇住中東。 嗯， 而歐洲咧就睇住俄羅斯。 嗯， 而確實俄羅斯係幾恐怖嘅。 嗯， 我哋嗰阵时候讲嗰本书咯，唔知系咪我哋呢个节目咧，叫做即系独裁者进化。 嗯，哦，呢系我哋节目。 你睇第一个 chapter， 我一次喺飞机里边咧睇咗第一个 chapter，、嗯、就系讲普京。 嗯， 当叶利钦走咗之后，究竟佢点样去巩固自己嘅权力、 嗯， 变成一个有民主包装嘅国家？ 嗯， 但系其实咧，比独裁者咧系更恐怖嘅一个，嗯、即系管治者。 嗯， 点样控制传媒？ 嗯， 点样去打嗰啲NGOs 即係所謂非政府嘅組織，點樣控制佢哋？ 嗯， 嚇、啊、透過啲撥 款歌星啦，仲有 透過撥款嘅方法，點、樣打擊嗰啲反對派同埋佢嘅政敵？ 嗯， 點樣打擊嗰啲商人、嗯？哇！你睇完之後咧幾驚嚇。 嗯， 而呢一個睇完呢本書嘅驚嚇嘅在於乜嘢咧？呢、這個獨裁者嘅進化咧，而佢係延伸喺個外交政策上邊。 嗯， 而普京點解對歐洲嚟講係咁大嘅威脅咧？就係呢個癲佬或者呢個強人，講得好聽啲是对他来讲是很大的威胁因为这条友太有谋略太懂计算、 嗯、 他明知你美国佬现在疲于奔命的时候明知你一穷二白的时候、 嗯、 我出击你可以做到什么、 嗯、 你咬得我食、 嗯、 他真的是这样的心态、 嗯、 你个美佬可以怎样你又要面对中国的威胁的强大、 嗯嗯、 你又面对中共的乱局自己的烂摊子你仲得闲有时间搞我？ 同埋佢嗱呢篇文佢亦都讲咗一样嘢，就系话，哇！即系呢个佢引述呢个欧洲嘅外交官啦，讲就系，喂，普京佢系好聪明，聪明到就系其实佢永远知道，即系佢系可以将事态升级到一个咧，你永远系唔敢咧，即系插手嘅一个级别啊嘛。即系其实佢喺自己本身，佢又可以游走嘅空间咧，其实佢系 manipulate 得系好巧妙嘅，其实。 同埋咧，美国佬咧由始至终咧睇低咗普京。 系。 嗯。 佢過去嗰十幾年嚟嘅管治，由佢做完總統又做總理，又翻去做翻， 或者咁講，佢揾唔到自己即時嘅利益啊！ 佢以為咧，蘇聯睇睇咗之後咧，真係 the end of the history 啊！ 係 記唔記得嗰陣時嗰個美國嗰個日本 嗰、個日本仔 啊，福克亞馬， 福克亞馬，福山啊嘛，佢嘅講法就係話 the end of the history 嘛，呢個係資本主義嘅戰勝，社會主義嘅一個 結束啦，已經係。 唔係，同埋 佢真係信咗呢一套啊！ 呢、這個結束係建基於俄羅斯，唔係或者成個前蘇聯嘅各個國家都有個民主制度啊嘛。但係問題如果回復翻去到 Clash of Civilization 呢個咁嘅講法，就係話呢個係真民主同埋假民主之爭嚟嘅。 所以最新呢一個嘅講法啱嘅。即係獨裁者的進化咧， 嚇！ 佢唔單止喺個本土本國裏邊咧，係做咗個獨裁者嘅角色，甚至乎佢喺作為一個世界霸權嘅時候咧，都係一個好危險。 但 係 你 因為點解咧？佢已經唔係按牌嚟出牌，你係估佢唔到，佢唔係有喺有正常嘅國際秩序裏邊咧，同你玩嗰個遊戲，呢個先至最係，同埋佢係不受制衡咯。佢喺內政上邊咧，因為佢已經變成一個進化咗嘅獨裁者嘛，任佢話事噶啦嘛。佢咪有好多余嘅时间、多余嘅精力、多余嘅资源去搞你其他嘅地方咯。 喂，如果你 透过外交嘅途径去建立自己国际嘅威望， 呢一样嘢嘅时候，喂，其实佢隔篱屋嘅习大大，喂，其实都学咗普京好多嘢，即系呢一样嘢嘅。你 同埋佢哋两个联合啊， 系啊， 你对美国佬嚟讲先系一个最大嘅威胁嘛。你记唔记得我唔知前个礼拜定大前个礼拜我讲呢个三国啊嘛，始终离唔开啊俄罗斯、中国同埋呢一个美国嘅。國際關係嘛，大家都走唔甩啦。而當俄羅斯係相對比較弱嘅時候，中國係相對比較弱嘅時候，你係焗咗佢哋兩個結盟，而佢兩個意識形態係相近。 咁呢個咪就係叫做新冷戰咯，所謂 呢個新冷戰咧，係比上一次更加危險。 其實最明顯嗰個例子就係622公投局嗰陣時，佢係兩個聯合走去攻擊 聯軍， 係啦，攻擊美國。 唔係呢個就已經一個顯示啦， 係啊。 系咪六二公投嘅时候，所有嘅即系internet attack 系啊， 网上嘅攻击都系嚟自啲俄罗斯同中国嘅，即系话其实再加上之前嘅或者之后我都唔记得咗啦嘅军演， 啊、 大家联合军演、 啊， 其实就已经系一个结盟嘅趋势啦。 唔系，同埋甚至你头先所讲，喂，普京喺独即系个独裁者进化，就系佢做任何一个打压各个唔同 NGO， 甚至佢外国嘅 NGO， 喂，习近平都做紧同一样嘢嘅。你谂下831落闸一样嘢，其实佢亦都试探，喂，如果我对香港呢个地方撕毁承诺嘅话，究竟国际有啲咩反应？你会见到英国冇反应，美国冇反应。咁我咪试下再踩多一步咯，睇下点样咯。一模一样嘅啫，所以其实你话咩？俄罗斯才是美国最大的敌人，其实同样地 apply 落去，喂，共产党都差唔多嘅啫。至于香港， 美国而家其实咧，补充呢一个你所谓嘅作者嘅观点就系咧，中国同埋呢一个嘅俄罗斯都系佢嘅敌人。 系啊， 而呢两个联合嘅敌人咧，系对佢嚟讲最大嘅威胁，但系。佢始終都要解決中東嘅問題先。呢個因為呢個禍係你自己闖出嚟嘅。 最根本嘅原因係在於美國係以色列嘅殖民地就係、是、咁簡單。 咁事實上係嘅咁樣。喂，咁你見到即係 ISIS 嘅推進咧，咁佢而家去到黎巴嫩啦，甚至乎即係其實佢係會有去到呢、這個即係。喂，埃及嘅趨勢啦，咁其實你真係完全係撳佢唔到啊！即係而家咁嘅情況係，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嗰個即時嘅威脅嚟講咧，你係唔可以唔即係面對先啦，起碼就 仲有咧。剛剛你睇到一樣嘢就係話咧，你北韓其實都係一個爛仔嚟噶嘛，係嘛？你要同中國談判。解決呢、這個即係東亞地區穩定嘅問題，其中一個計時炸彈就係北韓啦。 嗱，北韓 成日喺度要挟噶嘛，係咪日日喺度要挟？咁你咪美國佬咪必不可少地係同佢讓步咯。 喂，但問題佢新年吉戰術真係好鬼死有效喎、啊！你諗下。 咁而北韓最近點解會有核威脅咧？就係、是、因為咧，即係聯合國開始對付佢啊嘛，即係攞佢嗰個即係叫做係人權嘅問題咧，就帶上去呢個國際刑事法庭啊嘛。咁啊，即係就話即係要。吓、啊，即系要处理佢啊嘛，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其实即系嗰个情况啊唔多乐观啦，因为其实你起码点样都好，即系你中俄都系呢、這个即系叫做联合国安理会啦，即系应该都系会过唔到啦，但系 即系保亚视咁保住佢啦， 系啦咁样样，但系当然咁而家就啊呢、這个吓、啊，即系阿呢个即系第一智将啦，即系呢个金正恩啦咁样样，咁啊即系佢咪话核威胁咯，唔系即系其实 咪新年吉战术咯， 吓、啊、咁， 所以我如果我系美国。即係嘅公民咧，好彩我唔係啫，我真係會認真咁咧，係重新要求自己嘅政府啦，去檢討一下，即係你作為一個國際警察嘅角色咧，究竟你喺今時今日嘅世界，你擔唔擔當得起嘅？全世界發生咁多嘢，你下下都要叉隻手埋去，係咪？點搞啊？係咪香港？ 虽然我哋都有要求啫，喂，但你都要回应噶噃，佢有回应噶，确实有，系咪？跟住同习近平又话讲噶， 咪 即系全世界有几多嘢要讲啊？ 嗯， 系嘛？伊波拉病毒可能你又要搞，系咪？因为嗰个非洲嘅即系真系人类嘅、即系健康同卫生咁， 同埋你即系蔓延到美国本土啊，讲紧 系咯。喂，你即系你系咪应该要重新检讨下你自己国际警察嘅角色啊？ 嗯、 喂，第一你个财政已经系好差劣啦，已经系咪、你经济唔系好好，你咁样大肆去即系介入呢啲咁样嘅国际事务里边，虽然我哋都好欢迎吓，即系作为香港人，但系 work 唔 work 噶？ 但根据数字，其实美国系即系 recover 紧嘅，但系问题讲紧佢嘅外交政策，就是、由于啊奥巴马做咗跛脚鸭，乜嘢都做唔到嘅关系，佢亦都只能够打嘴炮，成件即系先至去到今时今日咁样嘅局面嘅啫。 系咪因为呢个诺贝尔和平奖害咗佢咧？ 可以咁讲噶。 我同阿淡吹水嘅时候咧，就成日攞呢个嚟讲笑咁啊，就系、是、因为咧佢一当选，都唔够一年，其实乜都冇做。就颁咗个诺贝尔和平奖俾佢。 其实你谂翻转头， 变咗个紧凑箍， 对 于 箍咒， 紧箍咒，对于呢个奥巴马嚟讲就话，喂，姐，我唔可以即系成日用呢个军事嚟解决呢个国际嘅问题。 但你谂翻转头，我系即系当时嚟讲啊，我系诺贝尔嗰班评审，我都会颁个奖俾奥巴马，因为佢乜鸠都唔做啊，大佬。 咁所以我咪话佢呢个诺贝尔和平奖嘅即系提名委员会又好，即系负责拣呢、這个。轮选委员会咧， 醒都无轮咯， 即系有呢个预见能力啊！ 哇， 原来颁个诺贝尔和平奖俾你咧，就可以咧等你咧唔好再加入呢个啲咁嘅国际纠纷同埋即系呢个战事里边嘅，咁、应该颁俾呢个习近平。 系啊，咁啊，唔好搞。 应该颁俾普京，如果咁讲就 唔会同啊，即系佢嘅制度都唔同。即系你究竟你颁咗样嘢，你系控制唔到佢啊？ 啱，因为你颁完之后咧，俾人哇，大佬你仲有冇 credibility 嘅？大佬你呢个诺贝尔嘅和平奖 吓，唔系同埋一样嘢就系、是、其实你讲呢个美国好多嘢 concern 啦，佢或者佢仲有一样 concern 就系其实你唔好即系嗱，最近沪港通咧，其实佢哋都好咩嘅。其实佢哋好话略嘅，其中一样嘢即系其实金融时报亦都讲过就系话，喂你港沪通其实一个终极目标就系其实系减轻对呢个美债依赖啊嘛，咁即系喂即系其实系等于系即系间接地系挑战紧美元嘅角色嘅，因为你如果你系要即系人民币国际化，即系变咗就系话你喺呢个国际市场嚟讲，其实你嗰、那个。即系货币 嘅认受性 系啦， 同埋个接受能力系比较高。 你咪变咗啲人系减少，喂，其实相对嘅啫嘛，咪啲人咪减少对美元嘅依赖咯。 嗯， 系嘛？喂，咁其实你而家你美债可以去得咁尽，就系、是、因为即系你系令系人哋系 美金系国际货币呢一样嘢就深入民心。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挑战咗呢个地位嘅话，喂，咁佢可唔可以仲咁无止境咁样样佢去发债咧？ 喂，当日萨达姆瓜老衬嘅原因就系在于，喂，佢尝试用欧罗去到代替美元去到购买石油啊嘛。咁但系今时今日，喂，你习近平你见到佢沪港通一出，喂，第一时间发生咩事咧？就系话。喂，取消人民币喺香港个兑换上限，其实美国佬 系 好 alert 呢一样嘢。 同埋你头先讲到嗰样嘢，就系话美国咁多事啦，咁厚多事啦，即系乜嘢都关佢事啦，即系边度都驻军啦。喂，就系、是、因为其实佢自己本身有咁样嘅美元势力，佢先至可以 support 到咁样嘅军，即、就、系、是、军事支出啫嘛。咁、如果即系、就是、 因为所有全世界嘅人咧、都帮你承担咗啲美元开支啊嘛。 咁、如果你自己本身喂真系俾你呢个港沪通成功咗，即系吓，即系将呢个。人民币即系走出去嘅话，喂咁美元 我边有钱啊？你仲买我啲国债？ 系啊， 呢个一个最大的疑问。 系啊， 唔系，但系始终一样嘢就系港元。喂，你谂翻转头，港元其实系美金嘅代用券嚟噶嘛？咁、你见到大量嘅即系沪港通大量嘅港纸流翻入去呢个中国内地嘅时候，其实某程度上亦都反映到喂你其實人民幣都幾依賴美金呢樣嘢去，即去到流通嘅。如果唔係， 但係你始終咧，即係美國都係第一大工業國，第一、第二咧，亦都係全世界最有影響力嘅國家。即係老共咧，到今時今日咧，都拍馬都未追得上嘅、以為搞到滬港通，真係好似頭先你嗰個憂慮咁咧，可以解決到變成呢一、這個。人民幣國際化到變成一個流通貨幣咩？ 唔係，即係總之佢救市第一。咁但另外、 當然啦，即係同埋你要知道就係 同埋你知道其實呢個國際社會裏面、 嗯， 大家都係其實暗底裏 排底里面其实都好崇美㗎嘛。 哦，系啊， 即系好 appreciate 作为一个美国人嘅身份。 阿习大大咪送咗佢个女去美国咯， 系咯， 啊， 系嘛？ 唔系呢个咪就系布尔津斯基成日讲美国已经征服咗世界嘅原因，就系你每一个 leader 你都要送你嘅仔女去哈佛度读书嘛。 即系你要谂下，你记唔记得以前即系呢个叫做系即系日本啦，即系呢个叫做系呢个咩啊？呢个即系织田信长之系边个啊？即系系 丰臣秀吉。 封神受吉之后是呢、這个 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佢成功嗰样嘢，点讲可以中央集权，就是因为令各地嘅一啲即係封建主都要即係、就是、有个人质计划㗎嘛。 参近交替。 係啦，即係你嗰啲家属全部要喺即係东京嗰边住㗎嘛，完全係。 如果你讲到呢一样嘢，你会见到其实安倍晋三虽然而家民望就开始有啲即係有啲问题，所以需要解散重选，但问题佢亦即係喺今年年初呢访问非洲嗰阵时候，佢亦都係咁幫東大招生㗎喎。佢行緊布爾津斯基所講嘅嗰個哈佛計劃，要令到即係非洲第三世界嘅領導人成為日本，即係擁有日本文化素養，先至可以搞佢嘅外交喎。所以其實如果共產黨仲唔諗軟實力，仲喺度講緊國家資本嘅話，喂，習大大幾強都好，其實都只不過一個冇文化，即係得對錢嘅一班盲族嚟嘅。 所以咧，你想走翻去幾百年前咧，即係成為即係喺亞洲嘅強國，甚至乎你自己稱為自己係中國，所有嘅地方咧都係朝貢你嘅咧。呢、這個時代已經過去， 係 啊，唔係就係靠即係暴發户，唔係就係靠軍事實力，而係你要靠軟實力。係 啊， 而呢個就係你文化素養嘅問題。嚇、呢、這個係你一路都係跨越唔到。即系呢一个嘅，即系中国边境嘅问题，即系你走唔向世界， 系啊， 呢个系困局。 唔系你睇到嘅，千五年前所有嘅人都系以长安大学毕业为荣噶嘛，但今时今日所有嘅人系以哈佛大学毕业为荣，包括共产党嘅高官啊嘛。 所以呢个世界边有人以北京大学为荣 咧？郑松泰。 你讲嗰阵我冇讲， 知啊，佢唔系你以为啊，即系你入唔入佢心里边嗰条虫。好，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拜拜， 拜拜， 拜。 用咗又唔觉，唔用仲大镬。逢星期四晚保险套，木野右介 Roger。